自从四月被国会通过不信任投票罢免之后，一直批评政府和军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碧瑶以东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至到吕宋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665点，跌107点，总成交21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7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4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2.4，跌2.6。美团170.8元，升9毫。阿里巴巴88.35元，跌1.15元。比亚迪股份274元，跌5.4。小米集团11.4元，跌6.2。南方恒生科技4.908元，系跌5.2。盈富基金20.2元，跌1.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6，英镑9.276，瑞士法郎8.181，澳元5.411，加元6.04，新西兰元4.856。欧元7.872，每百日元对港元5.7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7点，跌153点。港金报16,34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68美元，卖出1,747.1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就是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葵涌道上程长道支路方向观塘。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座位如果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处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2。司仪李志刚、黄天怡。子豪、阿涉联同歌手朋友一齐嘉许十位展翅青健超新星，8月26日伊丽莎白体育馆盛大举行，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全世界都面对紧器官短缺嘅问题。 香港有成2000多个器官衰竭嘅朋友，等紧器官嚟续命。 以生命延续生命， 接受器官捐赠嘅朋友咧，特别系个人生态度咧，都系更积极。对佢哋嚟讲，生命来得不易啦。 移植背后，爱在人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哋系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起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次次都有新嘢，惊唔惊喜先？ 同情没有，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靠山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车价都用谁人来接受？逃脱世界。 今次的曲风是他一向会听和喜欢的类型来的，而且惊喜在编曲监制的黄湘俊有很多想法，令编排上面更加有层次。每次入录音室的时候，他都发现编曲多了些新东西。吴林峰填词中说，编曲监制黄湘俊，上晚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克拉云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我系梁继章， 我系其中一只风骚快活人李丽慧。 早晨，天色靓，心情靓，在座个人靓靓靓，我系其中一个靓强， 靓强正。除咗靓强之外咧，嚟紧呢个马鞍，李家族嘅吓，叫阿马嘅吓，阿马鞍哥哥嚟紧，希望呢个星期三四嘅天气咧唔会太恶劣啦。不过讲咗会有一个风嚟紧吓，本周中期 小心， 好小心啲。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三小时马上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 吓吓大家先。 嗰啲声音就系配阿马强嗰个肚腩，嘣嘣。虽然佢今日都好靓仔，我头先赞咗佢咧，我今日一表人才。 我觉得你好似递紧佢，我唔觉得你赞紧佢。 我中意你呢个递字，好耐冇听过递字。 由佢个语气，佢就叻啦，你靓仔啦，一表人才系嘛，斯文大女嗰啲咧，我觉得佢唔系全心。 我中意你个递字，今日嘅就系呢个递字。 10:1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星天晴啊，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日间都系热嘅，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啊。星期二、星期三天气都系可以想象中咧，都酷热嘅。本周后期有骤雨，狂风雷暴，风势颇大，所以小心天气嘅变异啦。唯一不变嘅就系每一天10:00到1:00，一样有风骚三只嘢。有一表人才唔系低嘅马小强，有风华绝代嘅李丽蕊老师。 又尾受尾 又低啊！又低啊！ 又你啦，双重低 啊！ 关键字就系个低咁样。 我哋有 Michael Jackson 嘅呢首 Beat。今日咧，我哋嘅节目非常之丰富啦，有阿马老师、马教授、马先生嘅一个叫做估下 古文啦、 啊，大古文啦、 啊，系啦，冇错。咁啊，仲有咧就系有我哋会介绍睇电影啦， 系啊， 仲有就系熟女关注组啦， 熟女关注组， 仲有咧就系片段人间嘅， 系啦，讲 晒俾大家听啦， 涌埋嚟啊， 冇错，每半个钟头就会换画噶啦，我哋 好犀利。我哋嗰啲听我哋节目嗰啲人咧，其实咧佢嗰啲叫咩走火入魔啊？因为我今朝咧，我见到有个朋友留言啊，打过一次嚟嘅阿春姨，你叫。记得啊， 记得 你仲多个影译做李蠢啊嘛， 系唔系？佢个老公叫做蠢李，系啦，蠢李就蠢丽啦，冇错。咁啊，佢自己本人叫做宝宝。 你哋有冇睇？ 佢冇 Facebook 嘅，我 佢冇 Facebook 嘅，就用咗佢老公。 咁你知唔知阿蠢李咧？今日几多点开始等我哋个 post 咧？ 六点。 系啦，冇错。 真系啊， 估咋？ 佢话 咁先至，咁先有诚意啊嘛，啱唔啱？ 咁咪冇瞓， 早四个字，早四个钟， 琴晚冇瞓啦，坐喺度。佢真系犀利，唔系我唔系少力，我觉得你 就喺度， 系咧，你春呢都低佢，春呢都低，你真系 点啊？ 佢系啊嘛，我听到， 我梗唔系啊！你睇我个诚意啊，喺个双眼啊，系射出嚟 ，feel 唔到 ，feel 唔到我啲诚意， 射远咗， 砰砰砰声， 一台， 砰砰声嗰啲诚意， 突然间 A 到， 我系感动到有少少湿润啊， 系 咩？ 只眼啊， 系 咁啊，系多谢大家继续支持，好多 人，多谢多谢。 你头先咁样讲嘅话，我会惊到嘅就可能系漏嘢， 咩漏嘢？ 凌晨两点钟，即系如果系六点钟已经开始等待我哋嘅节目喺度留言嘅话咧，你都觉得咧，你都要递佢咧。咁我觉得佢就好可能就要咩啦， 系咪？早啊， 再早啲， 再早啲， 我嘅诚意噶，系咪先？我啲诚意真系多得不得了啊， 系啦吓。 喂，嗱，其实咧，我见到有条片咧，即系如果你喺现场，你会点咧？咁有人咧喺新闻媒体摆一条片，就系话有一架 van 仔啦，有一扎人喺里边咧，唔知咩事啊。其实到而家咧都要警察去查啦，喺度即系 MMA 咧，即系嗰啲缝缝缝缝，脚脚脚手手手 打打打打。 最惨就系咧，因为嗰架系公共汽车嚟噶嘛，有两三个与事无关嘅阿姐 乘客喺度， 系啊，就俾佢哋即系个身体撞嚟撞。去啊，咁样睇落都几无措噶。但反而咧，嗰个我会留意到就系车外边啲人喺度叫嚣，系啦，好似真系睇紧一场唔知咩摔角啊，或者咩 咁咯。 系啊， 系其实系唔系即系应该帮帮手嗱？虽然你或者劝唔到交噶啦，起码即相信要报案啦，第一打999啦，即系叫人嚟制止啦，咁样就唔系喺度哎呀好嘢，哎呀咩好睇嘅一场咧。 而家系咁噶啦，冇办法。 系而家啲人系好有问题噶， 好有问题。 有啲乜嘢事系第一时间 攞个手。 機出嚟拍，根本咧亦都係冇呢一個危險嘅意識，或者要去通知一啲相關嘅人士嚟到呢一度維持秩序嘅。係啊，我都有見過有一次係咁啦。喺灣仔，我咧就咁啱放食飯，咁啊過緊馬路嘅時候咧，就見到咧前少少一個地方嘅話咧，就撞親人。係啦，咁我哋就過緊馬路嘅，但係喺度等緊紅綠燈嘅。咁啊見到個整咦一聲咁啊，當全部所有人都望曬過去啦。咁啊就係應該係有一個人衝咗出嚟，咁跟住咧就係個車剎得切啊嚇！好彩就係因為咁樣嘅，就係少少嘅碰撞啫。咁雖然係咁啫，咁但係其實你都應該要報警啦。 係啊， 同一時間你就會見到就喺度等緊過馬路，我側邊所有嘅人嘅話係即刻攞起個手機就喺度拍咯。我覺得個心裡面好寒啊！我心裡面真係好唔舒服啊！跟住就好彩有一個比較上一年紀嘅一個姐姐就喺度講，佢就話：你哋淨係顧住喺度睇，有冇人打電話報警啊？ 啱啦，啱呢啲態度， 咁樣 態度啱。 咁跟住之後我都話好嘢，即係講得啱，簡直就合理啊！咁跟住嗰陣時佢就自己喺度打電話啦。咁跟住冇幾耐嘅話，已經好快有警車。 雖然嗱，如果個個人嘅心裏面就會諗，誒有人報警嘅啦。但如果個個都係咁諗咧，最後就可能冇人報警嘅咯。 所以咪應該有人嗌咯，係 啊， 有冇人報警？ 停佢先啦。 係啊， 因為多一個話俾警察聽，就好過冇人話。咁就算你可能有人打，你都打多一次，咁都好啲啊。你哋有冇目睹過一啲嘅叫做罪案咧？好多年前嗰陣時咧，仲未有咁流行嘅手提電話。你諗下，因為我啦 go through 過一啲冇手機同有手機嘅年代。咁嗰時候冇手機，冇手機咧係你做唔到呢個動作，即刻報警我做唔到。 係啊。 咁嗰時候喺旺角，我真係親眼咧。我有冇講過啊？見到對面馬路好嘈嘅，好似嗌交咁聲，好似嗌交咁聲。咁再望清楚啲咧，原來喺金行裏邊咧有個男人將一把好長嘅刀， 哇！ 喺度大聲鬧，攞出嚟，攞出嚟。咁但係你最初冇留意佢講咩咧？你以為嗌交啦。咁佢就揸住把刀係咁拍嗰個玻璃台。咁再門口咧，當時好快之後再望咧，有架車停咗喺門口。有個人好緊張，係咁周圍望，咁我懷疑咧就係一個接佢走嘅咁樣。當時啲人就係鳥獸散啊，本來過緊馬路，轟一聲，空曬條馬路，走曬。 當年好多呢啲劫案噶嘛， 係咪啊？ 係啊， 咁我而家再諗翻，如果有手提電話，梗係第一時間就打電話報警啦，係咪先？即係做一個良好市民啊嘛。你哋有冇試過撞到類似呢啲咁樣嘅城市劫案咧？ 劫案我未撞過， 色情案件 中冇。 佢自己是犯案嗰、那個係嘛？你已經是犯案嗰、那個，會唔會係咧？ 嗱，每個人都有過去，英雄莫問出處。 咁唔係啊！我而家冇話你，我唔係因為咁樣睇你唔起啊！我唔係低你啊！我就係問你，你有冇試過啫嘛？如果係你可以現身説法嘅，冇係咪？ 污點證人嗰啲叫。 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以前細個係讀緊書，咁樣咧就係翻學嘅時候咧，我哋係要搭呢叫做哇，仲要係柴油火車年代啦。咁樣咧就係因為咧有做咩咁大反應嘅咧？ 冇啊！我諗起扯住個樓梯啊，企喺度啊， 嗰啲係 好危險， 係啦。咁其實即係好多時候放學咧就一班。女同學咁樣咧，就真係中意咧，就企喺嗰啲車廂與車廂之間咁喺度玩嘅。咁點不知咧，就有一段時間，我哋曾經有聽過嘅就係隔離學校就話有色狼。咁佢哋就會係點樣咧？趁上去嘅時候嘅話咧，好可能佢哋就會企喺啲女同學後面嗰度咧，就係有動作。咁又或者就係可能係會逼埋一齊嘅話，佢就會扎扎地咁樣就會摸下你啊，咁樣跟住就行咗去。咁咧就大家都要提高警覺啦，就要小心啦。點不知咧，即係有一次係真係好唔好彩，其中嘅有一位女同學咧，就係完全唔知道呢啲事。咁啊點不知就係喺佢翻緊學嘅時候嘅話咧，就俾呢一位嘅色狼。有所動作，咁跟住仲要係都幾大件事。咁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係成班女同學係圍住唔俾個色狼走。 即係佢仲喺度嘅， 佢仲喺度，佢仲喺度。跟住就圍住唔俾個色狼走啦，仲通知車長啦。對唔住，嗰次發生嗰件事嘅話喺個巴士，咁啊通知車長啦，就所有嘅人咧唔可以 落 車。咁人哋直接係有人哋去打電話去報警啦，報警完之後嘅話咧就將呢一位嘅色狼咧就拉咗繩之於法嘅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其实呢啲咁嘅嘢，其实大家系真系要每人都要尽一分力嘅。你唔可以话嗰件事唔关你事嘅。但系当然，如果你话讲紧头先，譬如阿大佬所讲嘅嗰个情况，我又明白嘅。即系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话，可能佢喺度博火，又或者就系有啲咁嘅嘅，啲人会散，但系都要有人。 通知警方咯， 一定會有， 唔可以嘅就係 淨係走開， 置身事外咯。 走開可能為保障自己啦，但如果你唔走開，仲企喺度影，仲可以做熱鬧嗰啲，仲衰啲添。你走開係驚自己有事啫，但你唔走開，仲喺度影，仲喺度叫囂，我又覺得有啲問題咯。 我見過有個街市啊，我成日去買餸啊嘛，街市有兩檔賣海鮮嘅，賣嗰啲蝦，跳下跳下咁啲蝦。跟住咧，兩個喺度嗌交，就話佢嗰盤蝦咧，有跳咗過去，去人哋嗰盤。 即係兩檔海鮮檔。 係啊，即係啲蝦咪跳跳跳，佢就話：喂，我呢蝦跳咗落你嗰度啊！ 冇適應嘅喎， 冇適應。 咪問只蝦咯， 你邊處㗎？你邊間㗎？ 佢就喺度笑啊！ 跟住兩個喺度嘈啦。係。但係呢啲嘢真係好難判斷㗎嘛。我就話嗰啲蝦我嘅，因為大家都係將嗰只蝦。即係同類型嘅蝦擺埋一盤， 其實佢哋可以解決嘅辦法就係擺遠啲嘅啫，即係將。 係咧，街市有時就唔中意咁樣樣，就係、是、譬如話68蚊一斤，佢又 明明明，但係呢件事同我哋講緊呢樣嘢有咩關係？ 有啊，跟住嗰度嗌交啊，有啲人又係影啊，又準備影啊，跟住咧呢個時候好快有一個 就你行咗出嚟啦， 唔係有個大哥行咗出嚟，冇影啊。跟住嗰啲即刻收埋，然后再喝停嗰两个人。 那个大哥系咩人嚟？街市嗰啲 人，街市嗰啲人啊，街市嗰啲人啊， 过路嘅啫。 街市啊，即系街市里 面嘅，即系其实佢有其他个档嘅。 系啊，佢着住对水鞋咁样行出嚟，跟住攞住个捞海鲜嗰啲，跟住佢话唔好再嘈啊，你两个啊，大家一齐做生意，然后砰砰咁好大力拍两下， 冇事， 系跳。好啦，嗱，冇事啦嘛，大家同意冇事啦嘛，继续做生意啊，唔好再嘈啊。分开啲，分开啲，即系两盘虾。 系，其实 如果听你咁样讲咧，我估计啊，呢两个海鲜档应该积怨噶啦。 啊，有少少。 应该唔系净系你嗰日去嘅就见到咁噶啦，应该之前有只蟹又排过过去啦， 条鱼又弹咗过去， 啲鱼又唔知去咗边度啊。 佢有时真系弹到， 我觉得系咁样噶， 虾一定会跳落地 嘅， 一 定噶。 系啊系啊，我都见过有个师奶想偷人哋嗰条鱼啊， 唔得， 即系跌咗落地下咧，然后咧我睇住佢做乜踢走嘅咧，佢真系冇底使， 佢谂住前少少嘅啫，去执走佢。 系啊，跟住已经有人第一时间，喂，嗰、那个师奶执你条鱼啊！ 系啊， 系啊， 你唔好有亲切感啊！你见到呢啲画面，你唔好有亲切感。 点解啊？ 因为你觉得，咦，其实应该再踢呢啲咪冇人知咯，傻嘅，抌个篮落吸住条鱼咪冇人知咯。 你一路踢到翻屋企啊！ 你好多呢啲 反复嘅，反复。 因为冇人敢话你，因为你系傻啊！但条鱼系波， 所以就会烂晒，真系大开眼界啊！嗰个就系马小强踢下踢下， 我谂你会啊，嗬？系翻去煮鱼蓉粥，你条鱼已经甩皮甩骨， 喺乐富踢去天水围嗰条鱼， 你试下，我觉得你会做得好好， 可以鱼蛋啦 不要着灯，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会被抱紧？惊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如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愿赤裸相对时能够不伤你。待你未放心，或者先不要走到这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早这样降生，如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 你又讲得啱，如果见到个麻甩佬喺度踢条鱼，一路咁踢一路踢，我都唔会夹佢。 唔夹佢啦，系咪先？ 系啊， 当你系鱼咁踢啊，唔系佢打鱼蛋啫嘛，自己用只脚，用只脚嚟打鱼蛋。 原来世界上最恶嘅傻。 系啊，傻强做咩得噶啦？ 傻 强，要你。 唔好理佢，唔好理佢，唔好行埋，唔好行埋佢。阿仔，企开啲，企开啲， 又影住。要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控之后一直还押。他在上个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保释被拒，何俊仁今日再到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国安法指定法官陈仲恒听完双方陈词之后，批准何俊仁的保释申请。保释条件包括以70万元现金担保，每星期到湾仔警署报到三次，另外亦都包括不得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作出、发放或转载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何俊仁被控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本港再接获港人怀疑被诈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至今个案增至37宗。警方再拘捕多一名29岁男子，他涉嫌串谋诈骗。警方早前拘捕5名本地男女，其中一名30岁男子已被暂控串谋诈骗，今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7宗个案中，14人确认安全，当中11人已经回港，另外2人按个人意愿留在当地，当局正系协助其余1人回港。至于人身自由受限制的23名港人，当中14人在缅甸，9人在柬埔寨。被问到政府点样营救仍在喺当地的港人，卓孝业话：入境处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驻当地使领馆协助营救，警方亦都透过国际刑警平台协助跟进。环境咨询委员会未有就粉岭高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项目的环评报告作决定。环资会主席黄远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建屋计划绝对不是关注的重点，委员会一直在发展和环境保育之间尽量取得平衡。他说委员会没有考虑到公屋单位的数量，但有考虑到公屋的布局，因为高球场或者要发展的一区生态价值较2、3、4区相对低，但仍有原生树树林和11棵价值有特殊价值树木需要保护。曾经出任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的黄远辉又说，若果高球场用地可以在2029年提供单位，就应该没有其他选项可以取代。虽然北部都会区有很大的地方，但质疑远水不能够近火。美韓今日起展開為期11日、名為《月之自由護盾》的實彈演習，是兩國4年來最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以應對北韓威脅。南韓國防部說，聯合演習由兩個部分組成，包括著重擊退北韓攻擊和防禦首都圈，第二部分將重點練習反攻和反擊作戰。國防部官員又說，各部隊亦都將熟習用無人機監視以及演練因為俄烏衝突而出現的戰爭新發展。國防部說，政府和軍方計劃通過演習熟習跨部門危機管理能力和聯合作戰的支援流程，全面提高應對北韓發起挑釁時候國家總體戰執行能力。天氣方面， 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风势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767点，跌5点，总成交30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7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12,449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4.4，跌6毫；美团174.2，升4.3；阶里巴巴89.1，跌4毫；比亚迪278.8，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134，跌1.6；长城汽车12.14，升1.18；小米集团11.24，跌4.2；盈富基金20.3，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8.78，升1.2；港交所329.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6，日元137.39，瑞士法郎0.96。加元1.299，人民币6.824，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5点，跌124点。港金报16,34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98美元，卖出1,747.4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赤柱峡道来回方向近住赤柱岗抽水站一段就车多，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两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嘅地方，拣搭短途车，唔搭长途车。攻略二：搭嘅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嘅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喺边度落车，等佢校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吓，10点40分吓。 系， 嗯，记得唔好踢人哋啲鱼啊，知唔知啊？马大强吓， 知道。 咁啊，都要跌落地先得嘅，呢啲嘢即系可遇不可求。 我走嚟吓佢， 唔系容易噶嘛。 着，啲鱼唔襟客噶，佢一死，死咗咪要佢平啲，平咗，平啲 你知唔知海鲜系啊？婚前同婚后真系好远噶，不过我哋上次都讲过，蟹就最好冇买啲瞓咗觉，因为你真系唔知道瞓咗几耐嘛。 冇错，冇错。 好啦，喂，咁其实咧呢一个网上咧，有啲人选出咧，即系十大最差嘅旅游伴侣的行为，即系同你一，佢未必系你嘅男女朋友嚟嘅，可能只系几个男仔啊一齐啊，又或者以前嗰啲叫做旅行团啊，旅行团就最。容易撞到一啲咧，黑人憎，黑人憎嘅旅遊拍檔啦。喺嗰十日七日，你係雖然唔識佢，但係有時咧，馬老師就知道我講咩，因為你會被逼同佢一齊食晚飯嘅。 係啊， 因為譬如一團有三十人咁先算啦，咁可能除開四台六台咁樣，你總有機會你排到嗰日，你同呢個阿陳先生坐埋喺台食飯，即係佢食嘢嘅 manner 都影響埋你。 冇錯， 嗯， 係咪先？ 我最憎 你應該係俾人憎嗰、那個。 你憎人， 我最憎俾人憎啦，得唔得？ 道理在憎人，人哋亦憎恨你。 你应该俾人憎嗰个，其实 你应该 系咁急，系咁急。 我 有好公平啦，系咪？你又憎我，我又憎你，咁我嚟做咩？ 呢个咧，呢一个文章就唔系讲嗰啲旅行团嗰啲嘅，就系讲啲人真系识佢嘅吓。好啦，咁啊，事前其中第一个咧就话，事前问乜都话好啊，你决定啊 ，OK 噶，我可以噶咁样。点知去到就话搞错啊！坐呢种车，搞错啊！又食呢种，即系后真系要进行嗰件事啦，就会怨三怨四话，我都话唔好咩啦。但之前佢冇讲，即系之前咧就乜都话得啊得啊得。你有冇撞过呢啲啊？ 撞过，但系我就撞过嗰啲咧就嫌贵嘅。 即系呢个都有噶，呢个下一阵间 我真系我唔介意佢搵啲贵嘢好嘢，真系唔介意。但我好介意佢又话酒店又话贵，一千蚊一间房点会贵啊？即系譬如话你 咁，你咪自己住咯。自己住開咯， 但如果一齊旅行，你點樣分兩間酒店？ 好難嘅，好難嘅，好難嘅。 唔係啊，咁你又嫌啊嘛，你嫌嘅話，咁你咪自己揾咯。 咁啊， 我點知你個 range 幾多啫？ 跟住啲人就話是但啦，一齊啦，一齊啦。咁永遠咧就係、是、啊一齊咧就中伏。 我覺得唔需要咁。 係啊， 我真係覺得唔需要。 如果譬如話四五個人諗住一齊可以咧，就有個的士啊嘛，的士即係出入方便，食嘢可以叫多少少。 其實係㗎，食嘢可以叫多啲係㗎， 真係啊開心啲啊嘛。 食嘢又唔關事啊，即係我哋講緊話即係住宿啊，或者係對呢一方面嘅要求啊，真係好唔同㗎喎、啊。 絕對唔同。 大家都咁亦、都無謂嘅，就係、是、因為咁樣講，我要就你或者你要就我，大家都唔開心。你如果住嗰個地方已經唔開心嘅話，我覺得就無謂咯，因為我聽唔少噶。 但旅行咧，我自己覺得啫，住嘅地方如果唔舒服咧，真係好影響你成個 trip 嘅。 梗係啦， 我 知道 係啊， 係啊。 我試過仲要有一個朋友，佢只不過想住得好少少，但係佢冇麻煩你嘅喎，佢就話：若果係咁，我話不如咁啦，你住 A 酒店，我咧就喺對面街嗰度，我住 B 酒店，我住一啲比較貴少少嘅。但係當然我自己俾翻我自己嘅，俾人哋鬧啊，公主病。我哋大家一齐嚟，咁 啊 唔可以自己住开噶。我哋一齐要我哋一齐要住喺呢一度噶，我哋一齐去食饭，我就觉得好惨咯，同埋佢好冤枉咯。 冇错， 唔得噶，我觉得点解要逼人哋要就你啫？ 系啊，年纪大咗，酒店对我嚟讲好重要啊，一定要干净。 同你一齐去酒店嗰啲重要 系啊，当然啦，嗰啲唔讲噶啦。 好啦，第二个咧就系公主病，头先你讲咗啦，即系话咧喐啲就好似黑口黑面啊。旅行咧，如果你有一个旅行嘅 partner。咧成日都好似即系好似有怨气啊！ 我自知直直啦， 系啦，佢就算唔讲咧，你都觉得啲好麻烦啊！你明唔明啊？去旅行去玩，但系另外嚟又见到个黑口黑面嘅人，食嘅饭佢又好似唔出声，好似又嫌啲嘢唔知咩咁。就算佢唔出声咧，你都会觉得唔好咁啦，旅行即系咁。 有冇试过同老人家去旅行啊？ 我真系少，我真系少。会 老人家去旅行就会有咁啦。 嗱， 佢冇 expect 你哋可以系咁样嘅安排噶嘛？系咪？就係正如你頭先所講，佢中兩樣嘅。第一個就係話係啦，你哋啲後生嘅安排啦，咁可能就同你哋一齊去。咁但你去到嘅時候咧，佢會發覺就係佢會覺得 乜都唔啱， 咁樣又唔得，哇！咁樣又真係太熱啦，應該要 book 架車，跟住可能你 book 架車，佢又麵包車，又覺得好辛苦。我又聽唔少嘅就係即係會一家大細，可能同奶奶啊，或者同阿媽去旅行，到最後尾嗰陣時候， 不歡而散 吉咯。 嗱，我真係試過啦，去。 即係爸爸仲喺度嘅時候咧，就同佢去上海。佢已經講到明㗎啦，我隨時好眼瞓，隨時好攰，我就 唔出奇。老人家 係啊，咁我是但啦，預咗啦。 佢講到明唔同 喎， 我而家講嘅嗰啲嘅就話，哎呀，你哋安排啦。 我知啊， 去到嘅時候就黑口黑面。 係啊，咁我結果咧，佢真係試咗幾鋪啊，去到唔知道哇，見到一紮樓梯咧，跟住佢 我唔行啦， 走一走 我喺呢度等你， 我走啦走。 咁但係我覺得老人家真係可以理解嘅， 我預咗啦，係啊。 如果你講咗一紮樓梯，我都可能唔行。 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等我，但 是 你不要黑我黑面 啊 嘛，你 觉 得我整蛊你咁啊嘛。嗱，我唔系话所有都系啊，大家唔好咁紧张。即系我听过嘅就有咁嘅情况嘅，就系同老人家去旅行嘅啫。有时你真系要用佢嗰种嘅思维嚟去谂嗰个咁样嘅即系安排，嗰日又即系住边度啊，又或者系交通啊等等咯。 因为唔系个个即系上年纪嘅都多运动嘅，咁佢真系平时都冇运动。哇，原来要行落车仲要行咁远啊！系我哋试过一次，系落咗车。仲要行好远先去到嗰个景点， 系 系啦，咁 因为有时你唔知噶嘛，可能 去 嗰个庙，原来咧要行四百级楼梯咁， 系啊，好多呢啲噶， 上去咧，佢上到点落唔到嚟 啊？ 佢上咗跟住落唔到嚟，仲大件事，你唔知点样整翻佢落嚟啊？第三咧就系讲紧啲旅行团啦，就话经常有啲人咧老鼠屎啊，即系形容咧系比较讨厌，经常迟到，咁呢个真系嘅。 啊，迟到好乞人憎啊！ 我唔会迟到， 我都 我永远都系早到， 系，我宁愿等人。 迟到就要讲声俾人听咯。 冇错，另外一个咧就啱相反啊，就系嗰啲咧一定要准时，效率摆第一，行程控制狂，迟少少都闹，或者咧少一个景点唔得，我一定要去埋呢个景点咁样样，即系有时 太大压力啦， 好大压力。 嗱，旅行团就会咁嘅，有个单今日去咩去咩去咩， 嗯、 一定佢唔可以减呢个景点，因为可能会有一个唔知阿陈先生啊，阿李小姐会做咩唔去呢个啊？但可能大家为咗去多呢一个景点咧，就讲到群拉裤甩，因为可能呢一个景点。 停十分鐘， 影相耐咗，食嘢耐，有時真係會噶嚇。或者塞車塞耐咗，咁跟住咧，不如減咗個，唔得，唔可以少個。 係啊，佢諗住蝕底啊嘛， 蝕底噶，係啊，就咁咯。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勤儉啦，即係咩都要慳錢嘅，唔好住咁貴，唔好食咁貴。 有， 係啦係啦， 有 咩都要慳嘅。 我就聽過有一啲唔係揾到錢嘅，但係問題係在於就係佢可能佢不願業啦，佢會覺得嘅就係以一個最低最低最低嘅價錢，我能夠去遊一個東歐，呢、個咧就係為之係我呢、這、一個呢一生嘅一個 志願 啊，冇錯係佢嘅志願。咁佢就會好開心嘅就係話，我今日要慳到幾多啊？車費嘅話咧，我又點點點啊？住嗰啲地方，我可能住嗰啲 hostel 啊，又或者系住嗰啲即系唔知咩青年会啊等等。我觉得后生 OK， 即系如果你体验生活嘅话咧，系可以嘅。 背包团都得， 因为事实上系真系因为咁样，我识多好多朋友，同见识好多嘢。系你如果真系住喺酒店嘅话，你系见唔到嘅。咁但系问题系，我觉得嘅就系唔好用呢一样嘢，要又系要将佢强加于其他人身上咯。如果唔系嘅话，会好辛苦啊！大家都 因为大家追求嘅嘢都唔同， 唔好搞呢啲嘢。 系啊，咁另外啲咧叫打卡成瘾啊，成日咧去到边度都要上网啊 ，po 自己影，我而家喺边度行紧啊， 冇所謂啊！呢個唔關我事啊，你咪鋪咯，係 啊， 係啊。 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咧就想法好負面啊，隨時都緊張，死啦！我哋係咪趕唔切啦？閉啦，行快啲啦！咁樣即係經常咧都好似好緊張，又驚趕唔到酒店啊，又驚一陣間會點啊，會點啊，會點啊咁樣咯。 我都怕同呢啲人一齊。 以上呢啲嘢嘅話，你有冇中？ 有啊， 有冇份？ 有啊，我試過旅行團啦，旅行團啦，譬如話十個人咁啦，我自己有六個人，對方有四個人啦，哇！一睇唔係好夠餸喎，想加餸啦， 係你啫。嗰围因为你觉得隔篱有冇呢个情况？ 同埋加嗰啲餸都系佢一个人食， 系啊，咪 加四碟， 你自己叫一碟啦，咁就好心理，叫佢炒饭，搵自己带两个橙。 你佢嘅说话好合理嘅，即系你觉得唔够熟咧，我 系 好相信。即系我话唔够熟咧，啲人觉得唔系啊嘛，你都唔食嘢嘅。 分 挑 鬼命， 分挑鬼命。但系你觉得唔够熟，我哋真系觉得好合理，呢个好合理吓。 你唔好参加旅行团啦，食晒人哋啲嘢，又食得快，系咪先？ 又系我。 都系你有问题啦。 OK， 我唔参加，我退团。 Whatever you want, whatever you need, anything you want done, baby.'Cause I Winnie Houston 嘅呢一首 I'm Every Woman。呢个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网上情，人在低谷才能看清一切，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山中有远亲。当你顺境的时候，周围都是朋友；当你落难的时候，身后可能空无一人。你曾经以为所谓的朋友好像一埲墙，在你每一次孤立无援的时候让你依靠，其实有时候所谓朋友只是一堆沙，随风消散。患难会识人，泥泞会识马。当你得意的时候，你的朋友都知道你是哪个；当你失意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个才是你朋友。其实人性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当你落难的时候，见到人走得远远，不要怪世道残酷，因为他们都没有错。不过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帮你，站在你身边，你就会知道他就是你的朋友。人的一辈子，身边有很多人来来往往，但是只有当你跌倒了，才会知道哪个是真心对你。有些人选择独善其身，有些人选择不离不弃，甚至成为你跌倒之后的一根拐杖，给你强而有力的支撑，你就会知道他才是你的朋友。什么感情最值得珍惜？就是你人生得意的时候，他貌美如花，锦上添花。当你跌落谷底的时候，他虽然洗尽圆滑，都可以雪中送炭。爱情不是在你得意的时候你浓我浓，而是你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人只是站在暗处的时候，才能看清一个人心里面的想法。同你遮风挡雨，站在一旁，不论人世遇上高山低谷，同样都会在你身边的这个人，才会值得你一生去珍惜。 无言轻易唱遍凝望，雨世急也乱，似个风寒满肚骨热，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现。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怨，天关风雨，现 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昨天我媽讚你喎、 啊啊、你媽咪讚我？ 是啊，我媽咪說你是一個好老師啊。 真的？嗯。她怎樣說的？快點說給我聽。 她說無論你做些什麼事，只要我們不要學，那就已經是一個很乖的小朋友 了。 啊？唯一一件事叫我們要學的。 是什麼？快點說，快點說。 就是每天十點到一點聽香港電台第二台的風騷發活人咯。哈哈，真的，我越聽越開心啊。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一个钟头咧，一声咁啊过咗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十一点后就会有 高高下学嗰晚。 西路长又嚟啦。 系啊，你好幸福嘛。 嗯，乖啦，今日讲梦， 梦发梦 嘅梦啊，系啊， 好梦、坏梦、耳梦咩梦啊？ 咩梦都有， 嗯，咩啊， 同埋 会唔会解梦啊？你帮我哋， 唔会解梦，会讲下你哋知道一啲咩经典嘅梦咧？知咩叫梦红有笑咧？ 哦，知道，有啲人会生 B B 之前啊嘛。 其他选项可取代，虽然北部都会区有好大嘅地方，但质疑远水不能够近火。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十一日。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实弹演习是两国四年来最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北韩威胁。南韩国防部表示，联合演习由两个部分组成，包括着重击退北韩攻击和防御首都圈，第二部分将重点练习反攻和反击作战。国防部官员又说，各部队仲將熟習用無人機監視以及演練因俄烏衝突而出現的戰爭新發展。國防部說，政府和軍方計劃通過演習熟習跨部門危機管理能力和聯合作戰支援流程，全面提高應對北韓發起挑釁時候國家總體戰執行能力。天氣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碧瑶以东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至吕宋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798点，升25点，总成交38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7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2440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4蚊，跌1蚊；美团173.4，升4蚊；阿里巴巴89.1，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3仙二，系跌1.8；比亚迪股份277.2，跌2.2；长城汽车12.06，升1；盈富基金20.34，升2仙；小米集团11.26，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68.84，升1.8；港交所330.6，跌3.6。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6，英镑9.283，瑞士法郎8.185，澳元5.417，加元6.042，新西兰元4.867，欧元7.882。每百日元对港元5.7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5点，跌124点。港金报1634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61美元，卖出1748.1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美松苑。重复多次，就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美松苑。喺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快线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观塘警署对出。就系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警署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少少。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中环的卑利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之间全线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神奇道迪恩湖迪士尼的同埋神奇道迪恩湖回旋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2022。8月26日，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歌手包括泳儿、施康桥、云浩影、张天颖，以歌曲鼓励青年人为未来奋斗。约定你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落大雨唔使落地盘开工耶！ 落大雨系有好多户外工作咧都要暂停，但系落大雨之后，我哋咧就要清理积水，保障工友嘅安全啊！ 大人大姐唔通咁容易俾啲雨水溅亲咩？ 你咁谂啊，就真系大错特错啦！原来落大雨都冇淋醒你啊！唔该你听下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嘅二台话你知。 今集咧会讲大雨过后清理积水的重要啊。 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桓医生 睇翻打呢啲小朋友嗰啲数据啦，其实最主要咧都系针口嘅地方会痛啦，可能有少少轻微嘅发烧啦，罕见啲，例如打完针之后咧严重嘅敏感反应啦，打完针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会观察佢一段时间，然后先俾佢走，咁家长应该都好担心啦，都知道咧打咗针嗰个益处咧绝对系好过个副作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二台话你知， 阿仔，我听陈太讲，佢个女啱啱喺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度搵到份工。你最近咪搵紧工嘅，不如都试下参加。 展翅清洁计划咩嚟噶？ 阿陈太俾咗个计划嘅宣传单张我睇啊，嗱，你睇下啦。 睇下先。计划为15至到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者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全面的求职平台，还有不同行业的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和在职培训的工作机会，那真是不错、啊。 陈太还说这个计划费用全面的。 是、啊，而且学员在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三个月或以上，仲可以获得留任津贴，视乎在职培训期的长短。全职雇员的津贴金额可以高达12,000元，而兼职在职培训的津贴额是全职的一半，真的很吸引、哦。 那你一月快点去报名啦。 好，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玻璃 二台话你知，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松快活人。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啊，老师。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我想问两位一个问题。 咩事？ 点解你哋唔放暑假嘅？ 因为你唔放我哋暑假咯。 今年暑假好似得两个礼拜啫嘛。 系啊。咁我哋几时放噶啦？ 扣下扣下咁样。 不如而家开始放啊，好唔好？ 好啊。我都 想而家先放， 唔想益我。 你请我哋去 canteen 饮汽水， 唔想益你。 得，冇问题。 你个人工我照斗，我哋又唔使翻学。 又听人条鱼， 唔系咁好啦。 两位，头先我话今日嘅课题系乜嘢？ 梦。 两位有冇试过上堂发梦啊？ 梗有啦。 冇试过唔发梦， 咪点过啲日子？ 系啊，日子难挨。 喺你哋嘅理解中，梦系乜嘢啊？ 瞓咗觉之后嘅话，跟住你会发梦咯。 脑系我要 high tech 啲，脑里边嘅啲思想活动。 系你知唔知咧？原来中国咧古代啲人咧好中意攞梦嚟做文章啦、诗词啦，好多梦啊、成语嘅喎。 系啊， 可唔可以讲两句嚟听？ 南柯一梦， 嗯， 庄周梦蝶， 嗯，啱啦。 胡因梦， 你即刻解释胡因梦系乜嘢？ 胡因梦， 我本来谂住赞你噶啦。你整个胡因梦 好靓噶， 我真系觉得佢系女明星当中嘅话系最靓噶。 胡因梦真系， 佢真 系 好靓，我有气质噶。 80年代啊，好靓，系真系好靓。 咪系啊， 真系好似个梦咁靓噶。 系 啊，梁张张 咩啊？ 梦啊，你谂到啲咩成语咩故事啊？ 我谂到同梦嘅嘢都系污糟嘅， 几污糟啊？ 两个字咯。 唔系你讲都唔紧要， 一定系咁啦，最中意啦。 邋遢梦啊， 冇邋遢梦啊， 我唔记得啦。 我讲啲俾佢讲晒咩南柯一梦啊， 上周梦蝶， 嗯，系俾佢讲晒 两个字嗰啲污糟梦系乜嘢啊？ 咪邋遢梦 咩咯？咁同埋佢就系梦咩咯？咁样咯，佢摆个位唔同噶，佢有一个喺前边，一个喺后边噶。 嗱，其实咧嗰啲都唔系邋遢嘅， 系咩？ 梗系啦， 都唔系嘅，我都觉得系啊，正常嘅反应嚟噶嘛。 系啊，我就讲耳梦先。 嗯， 耳系点解啊？ 美丽咁解，耳丽咁解， 耳丽系咯，美丽咯， 系 啱唔啱啊？ 啱，其实耳咧系啲丝绸之中其中一种好靓嘅嘢。 丝绸之路个丝绸 系啊， 即系仲一布匹嚟嘅，其实 系布嚟嘅， 唔系系啲材料啊。 哦， 系啦，耳梦其实真系好华丽嘅梦， 嗯， 好 grand 嘅梦 啊吓， 系啊， 好 grand 嘅梦我冇发过，咩叫做好 grand 嘅梦啊？ 好大嘅，阿马老师觉得一睇，哇，咁大嘅咁样， 哦， 好 grand， 即系全城尽带黄金甲， 好 grand， 即系要发到嗰啲梦先至可以， 好 华丽， 好 华 丽， 哇！ 一讲呢啲梦咧，细路长你就咁兴奋。其实我好有兴趣见下你家长。 好啊，你想见边个啊？ 喂，阿马老师，但系咁，到星期三咧就佢见你家长咯。 互见 啊， 所谓啊， 交换家长。 系啊，我想见啊。 指腹为婚。 细路长，我想见下长嫂。 啊，你见长嫂？我未结婚喎。 系 林嫂，长嫂系我老婆啊嘛。 系 咪？我未结婚喎。 长母应该叫。 唔好唔好讲呢啲，其实咧中国咧以前咧好早之前咧， 嗯， 已经将梦分为六种，吓， 嗯， 系啊，因为佢哋觉得梦咧好 神 奇 啊，奇怪啊， 系啊， 用咩去分咧？因为内容 第一个叫正梦， 正梦 正经个正，系啦，咩叫正梦咧？ 我知，发一啲平时日常生活嘅嘢。即系例如你有时发梦，我帮你食饭啦，行街啊，睇戏啊，咁样噶嘛。 啱啊，真系叻仔啊！ 有几啊？ 咁都俾你撞中， 撞系会撞中， 系会撞中噶。 系啊，会撞中。 系啊，但系我俾心机嘅时候，我就唔中噶啦。 嗱，咩叫正梦咧？即系佢有解释嘅，呢个系以前周礼占梦嗰啲话啦。 周公 系啊，周公啊，梦有六种，第一种咧就系正梦，即系无所思求，啲睡梦嚟，咁梦无为嗰啲嘢， 唔系咧，即系发嚟做乜我？ 系啊，咁啊发咗场梦咪算咯。第二个咧就系噩梦， 噩梦就系我知， 系啊， 发生咗恐怖嘅事， 系啦。 每一日我哋上呢个堂，咪就系噩梦咯， 大噩梦呢个系。 你真系信唔信我咬断支笔？ 好啊，好啊， 咬断我条颈。 咁咪真系噩梦，噩梦，噩 梦。我哋支笔我就信。 系啦，噩梦咧就系话，譬如话俾狗咬到啊，嗰啲即系唔好嘅嘢，你会觉得好唔舒服嘅，系啊。嗰个噩咧，其实就系噩耗嘅噩，系啦。咁第三种咧就系思梦，呢个唔 边个思啊？ 边个思梦啊？边个思啊？ 思边个思 ？A B C 嘅思， 思 思人嘅思 有嘅咩？ 思维个思 有思梦嘅， 思梦思梦 系啊，日有所思个思叫思梦，但唔系日有所思个意思啊，呢个思梦 思梦。 如果你成日笑嘅老师，你谂咩思梦？ 系咪衰嘢嚟噶？系咪衰嘢嚟噶？ 唔系 唔衰嘢噶？ 唔衰唔衰。 咁思梦系边只梦啫？你举例啊？ 系 冇电定噶， 大家静咗。 思念某人嘅梦， 哦， 就叫思梦啦。系 会有咁嘅梦嘅咩？ 你冇试过挂住个人嘅咩？ 有挂住， 哦，即系你挂住嗰个人，但系佢出现喺你嘅梦境里面。 有挂住个人， 有 呢就叫思梦啦。系啦， 明啊。 咁啊，第四种咧就叫做寻梦。 寻 梦 啊， 寻 失 就 寻， 就寻啊寻。系啦，又系咩？ 喺个 梦 境里面嘅发现发觉自己 瞓 觉， 唔系。错，是一种状态嚟嘅。我哋大家都会试过沉梦。 我知道，即系佢瞓觉与未瞓觉之间。 我知，俾鬼砸。 唔系，你又想细路长？ 我唔想。 呢一种咧，系临醒嗰啲梦， 咪瞓觉与未瞓觉之间咯。 唔系，又系醒啊！你瞓觉与未瞓觉就系你准备瞓觉嘛。而家 就醒。 就嚟醒嗰种，或者醒完之后发完个梦， 系嗰啲梦先特别记得嘅。 系啊系啊，即系临拉屎你起身， 即系拉屎个梦， 拉屎梦， 拉屎梦就明 梦啊，叫寻梦。OK， 好啊。 跟住就系喜梦， 喜梦，我知，系啦，开心嗰啲咯。诶，咁样系咪每一个人嘅开心都唔定义唔同噶？ 系咪依家嗰啲啊？ 呢个系欢喜个喜，你自己以为？ 开心，我就系起梦啦。 咁老师，你嘅解释系咩？起梦系咩？ 咁咪你开心咪得？ 佢开能化一啲人哋，大家系噩梦，觉得系噩梦， 系啊，比 较 咬，我中意啊。 哇，好开心啊！ 系啊，第二只手又唔痛嘅，做咩咬啊笨？ 哎呀，又唔流血嘅，正啊！ 嗱，最后一种咧就巨梦，恐惧个巨，恐惧个巨， 巨 梦系 同噩梦有咩分别啊？ 有分别， 劲啲咯，惊啲咯。 就是你瞓觉之前咧，即系你准备瞓觉的时候咧，你心神唔好啊，好惊，好怕啲嘢，所发嘅梦就叫巨梦。 咩啊？瞓觉前心神 系啊，你可 即系你瞓觉之前开心过，跟住之后你就发嗰个 心神 唔 好， 点会开 心？ 例如你啱啱同人哋嗌完交啊，心情唔好啊，或者 瞓啦， 系啦， 就 发 啲唔开心嘅梦。 冇错啦，咁头先以梦我教过大家噶啦。绮丽嘅梦，华丽嘅梦， 但系冇包括喺里面。 绮梦咪绮梦咯， 系 咪？ 啊，绮梦其实 我系绮梦嘅一种， 冇错。 诶，绮梦系绮梦嘅一种， 系啦。 哦，都可以系噩梦嘅。 你发过咩梦啊？开心梦啊？ 我咩都有啊！ 你讲嚟听下。 我咪讲过咯，我发梦同黄日华一齐啊嘛，跟住我哋发觉，我哋大家 嚟噶。 绮梦对于我嚟讲，因为我好中意黄日华噶， 我知。 跟住我就我咩都冇谂过，但唔知点解我嗰日咧发梦咧发到同佢一齐咧搭火车啊！ 去边啊？ 突然之间冇唔知去边啊！但系我哋冇着衫， 咁犀利？ 你两 三级喎？ 系啊！突然间发觉我哋系冇着衫啊！跟住佢同我讲嘅就话，如果系咁，我哋搵个地方匿埋啊，咁样啊！跟住我哋喺个火车站搵个地方匿埋啦，跟住咧忍唔住锡咗佢一啖。 老师啊，我发觉咧。呢啲咁嘅起夢咧，嗱唔係冇著衫，但係咧有時咧你會發到啲咧，你從來冇諗過會同佢喺夢裏邊出現，好奇怪。你係識佢嘅，但係你從來冇任何少少諗法都冇。 你有邊個啊？你舉例啊？ 唔講得㗎， 你係 唔 敢講。 唔係嗱，有啲真係佢每個人有私隱，同埋真係唔方便講嘅。例如有啲人會同屋企人。屋企人， 你讲过啦， 系啊，即系兄弟姊妹。 好奇怪， 其实佢嘅梦嘅反应咧，就系呢个兄弟姊妹咧，去帮过你， 系 啊，帮你，系 啊， 系好事嚟嘅。即系你唔好谂邪恶嗰边。 冇嘢，嗱，就算系我听我讲嘅话，解梦嗰啲咧，就算你两个裸体嘅话，都唔系啲咩衰嘢嚟噶， 都系一件好事嚟。 佢话其实代表嘅就系你有啲隐忧，即系你有啲嘢你想同人哋讲啊，系啊，想同人哋分享啊，所以咧就系你做裸露咯喺你个梦里面咯。 梦红有笑，知唔知点解梦见只熊咧？ 有 B B 有 B B 咯， 我知。 但系点解梦 只 嘅熊就有 B B？ 边个熊啊？嗰个系一个熊， 大灰熊啊！ 大灰熊个熊 系啊，梦 系咪因为以前啲人咧，通常咧就用熊嚟形容 B B 嘅咧？ 唔会，你又唔好叫个熊 熊啤啤熊啤啤， 古啤古 熊啤啤嘛， 熊啤啤咯，咪 你送俾啲 B B， 我都系送啲啤啤熊噶嘛。 古时有冇熊啤啤？ 可能有咧，点 知啊？系啊，萝卜仔 有咧，而家掘下掘下都无端端就有个嗰啲咁嘅恐龙啦，你都唔知。 或者以前都有得玩熊啤啤嘅咧。 我觉得系咁样，因为送熊啤啤俾人就代表人哋咧生 B B， 所以就系梦熊有笑，一定系咁。冇下一个 ，OK， 下一个。 喂，咁你唔解释噶？你解释 咁佢话我下一个嘛？你同学啊，你闹佢啦！你反而话老师， 同学啱唔啱啊？ 你系要纠正同学嘅不是噶嘛？ 其实咧，佢梦红有笑系点解咧？仲要系生男仔先叫做梦红有笑，即系寓意。 红嗰个红，因为 如果生女咧，生女 红人个红。 唔系啊，咁一个系用嗰个音啊，红啊，同埋雄性咯，所以咪就 系 话，你生仔嘅话就叫做 大夫用个红，唔系雄性。 我知， 其实咧， 我讲紧我嗰个红就系嗰个同音字啫，借佢同音字。 其实听老师解释一下啦，好唔 好？ 好。有《诗经》喎，有冇听过《诗经》？ 有 A 经、B 经、C 经，我听。 佢话点解咧？就系话大人沾之，为红为卑，卑就系红嚟嘅。红个呢个卑字咧就系红人个红上面有一个四字，即系中类似霸酒啊，系啦， 个霸字， 个下边有四点，佢再有四点。梦红梦卑咧，为红为卑咧，男子之长啊，即系意思就系话梦到佢咧就系红啊，同埋卑咧，系啦，个预兆就系 你生仔啦。 梦到红就系生仔， 冇错。 咁男子之长系即系男仔好长咁样， 长系吉祥嘅长。 吉祥个长啊，你俾心机啦你。 你唔好成日长短个长啦。 咁你唔准讲个鬼知啊？ 梦啊，长短啊， 就算系吉祥，吉系都唔系动词。 我知道。 嗯 ，OK，、啊、好。 咁、嗯、女仔咧，梦到女，梦到乜嘢？ 佢冇讲喎。 哦。 嗯，好。有冇听过呢一个叫做诶江郎才尽啊？ 有。 就系、是、讲一个古人咧，佢个江淹啊，姓江个江，淹咪淹水。 江淹 系啊，阿淹仔啊。 佢个名啊， 系啊， 淹 仔啊。我点知啫？ 咪咯。 佢一日咧发梦啊，梦见有人送咗支五色笔俾佢啊。系啊，哇！于是咧，佢从啲文思好好、 大开， 写咗好多传世嘅文章，又恨赋啊、别赋啊。哇！洛阳纸贵，好巴闭，好巴闭。哇！咁写。后来佢又发咗个梦， 啲人攞一支笔， 就别冇错啦，就叫做江郎才尽。 哎呀，冇笔用啊，真系 冇笔用，佢支笔冇咗，收咗，俾人收咗。 你唔系江郎才尽啊？而家 系小强作句，江郎才尽。 江郎才 阿小张张，你就用呢个梦红有笑。 好， 江郎才 以梦又得两句俾你。 哦，江郎才尽代表冇笔用， 梗唔系冇笔用啊！你错重点啊！而家成日话错重点，你真系错重点 咧？咁江郎才尽佢攞翻佢支笔，佢真系冇笔用啊嘛！ 冇笔用嘅话就江郎才尽咯。咁但系如果我冇用嘅时候嘅话，应该系乜嘢？ 系咪冇笔用啊？系啊，老师你系咪冇笔用啊？你有冇笔用？你有冇 computer？No pen use 系咪？你系咪？ 我用 computer， 系咪 no pen use？ 好，到你。 我话俾你当得噶啦。 我当咗啦。江郎才尽，当然冇笔用啊嘛。跟住我就系话，咁究竟当你冇笔用嘅时候嘅话咧，咁究竟系乜嘢咧？ 是但啦，是但啦，是但啦。梁章， 有一日，陈师奶怀疑自己梦红有笑，因为佢个肚腩好大，收尾。嗰、那个医生话：，哎，你真系冇笔用啦！你睇下马老师个肚仲大啦，咁佢先知原来佢只系食得太肥啫。咁 你呢边系文章、啊，叫十句、啊， 我哋好乖噶。你 佢喺度， 再一句我俾十句。 点啊？OK， 好 ，OK， 好啦，落堂啦。 你系咪仲有嘢讲噶？ 唔系，我想有一句诗句。 好，咁你听埋你嘅诗句先。 系， 我诗到十一点半。 好好好出名嘅一句诗句、嗯，大家有冇诶？关于梦嘅诗句，大家有冇谂到啊？在心中， 人说人生如梦，嗰只系咪歌嚟噶？ 唔系诗啊，一句诗、嗯，有个梦嘅，好出名嘅、嗯，有冇？ 系咩咩诗啊？ 冇所谓啊，你谂到咩咪咩咯，真系冇啊？ 冇、 啊， 我哋冇咩墨水嘅，我哋系啊， 多情自古空如恨。好梦由来最易醒， 我就识第一句咯。 第三句系咩啊？ 下一句系咁咩？ 好梦由来最易醒， 系啊， 系啊，哇！呢句咧好悲凉嘅一句梦，系、嗯、啊。咁、啊、但我发觉你哋咧都系 来自边个噶？ 你想知咩？ 系啊， 你自己嗰个魏子安，魏、 哦、 子安阿安仔嘅，系、嗯。另外仲有一句咧，我想系啊，呢、這个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清流薄幸名。啊，盗墓啊，木仔嘅，系、 嗯、 啦，呢、這个点解呢、嗯、十年一觉，一觉就得，一觉就得。扬州梦，赢、得清流薄幸名， 啊、 即系喺扬州嗰度搞咗十年啦、 啊。 然后呢一个薄幸名，啊、你估佢大概意思系咩？ 佢搞咗十年，跟住开始啲人认识佢啦，江湖上边啲有啲知名度啦，系咪咁意思啊？ 唔系，佢咧喺扬州咧好老赌啊，系冇咩做啊。但系唔知点解咧，佢成日咧去啲清流嗰度，揽住啲美女，过住啲好好放任嘅生活。 嗯、 结果咧搞到咧， 个明星都冇埋， 个个话佢薄幸。 嗯、啊，可以咁讲啦， 都唔系好差啫，但、嗯、至少佢都可以喺嗰啲地方度。 二十年会差啲， 二十年就已经好难。 廿年， 十年 OK 啊，我觉得 得啦，冇嘢啦。 好，落头 呢个起梦， 好嘢！十一点半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本港再接获港人怀疑被诈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至今个案增至37宗。警方再拘捕多一名29岁男子，他涉嫌串谋诈骗。警方早前拘捕5名本地男女，其中一名30岁男子已被暂控串谋诈骗，今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37宗个案入边，14人确认安全，当中11人已经回港，有2人按个人意愿留在当地，当局正系协助其余1人回港。至于人身自由受限制的23名港人，当中14人在缅甸，9人在柬埔寨。被問到政府如何營救仍在當地的港人，卓孝業說，入境處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當地使領館協助營救，警方亦透過國際刑警平台協助跟進。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認為，當局接獲懷疑被詐騙到東南亞的受害人求助時候，不要單從錄音或者文件判不要单从录音或者文字判断对方回港意愿，要核实是否属于清晰意愿。他相信警方有特殊的技能判断，促请特区政府尽最大努力协助受害港人，宣传上亦都要做到滴水不漏。陈克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透露，民建联上个星期接获一名受害人家属求助，受害人经招聘广告到海外求职，抵达泰国之后即被带到缅甸，被禁锢一个月，要达到工作指标才有饭食，每日可以同家人联络约3分钟，但不可以谈及工作。通讯期间背后有人识中文的人监视，不能够讲求救的信息。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未来2-3日横过吕宋海峡至南海东北部一带，但其发展及移动路径仍然存在变数，与其相关的不稳定天气会在今个星期中至后期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中央气象台表示，目前在菲律宾以东海面有一个热带低气压活动，其中心今晨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大约475公里，预计将在星期四前后在广东一带沿海登陆，最强可以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政府早上派员到早前被纳入强检公告的天水围嘉湖山庄乐湖居7座进行执法行动，要求受检人士出示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相关证明。行动中共检查233名受检人士，其中3人违反强检公告，政府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他们在指明期间内接受检测，并向其中2人发出10,000元定额罚款通知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风势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794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2,469点，升111点。报奉每日港股，腾讯控股314.2，跌8毫。美团174.3，升4.4。阿里巴巴89.35，跌1.5。比亚迪股份280.2元，升8毫。长城汽车12.1，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13，跌1.6。盈富基金20.34，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68.88，升2.2。小米集团11.24，跌4.2。港交所329.8，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7，日元137.31，瑞士法郎0.959，加元1.299，人民币6.826，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1.004， 澳元兑美元0.0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2点，跌107点。港金报1635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39美元，卖出1746.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两宗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呢都分别处理好㗎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跟住汇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嘅鲤鱼门道交通都系回复畅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公路方面，中环的卑利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全线是封闭，揸车的朋友呢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土瓜环的码头围道就有水管急修，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都是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神奇道迪恩湖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嘅行车距离，就算有突发事故都可以有时间应变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由高音饰演的秦风是猎豹突击队大队长，他为人有大局观，而且很聪明。不过他对个人主义的士兵非常反感，但他对燕破岳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睇緊呢个风骚快活人啦，11:40，一阵间咧喺12点之后就有 YoYo 同埋 Sarah 嘅淑女关注组。好啦，咁有人留意住咯噃。而家咧就讲下啲电影啊、电视啊等等啦咁嘅样。其实有时咧，你哋中唔中意咧，会唔会喺个电影平台都揾翻啲旧戏嚟睇？ 中意会。 有啲戏咧，我觉得就算好多年前睇过，咁但系即系再睇翻，你都会觉得，因为有啲片段你已经唔记得 嘅， 感 味道都唔同 我最近咧睇咗两套，一套叫《缘分精华油》，有冇睇啊？ 冇睇过嘅，咁就讲两个女仔，一个英国，一个美国，大家都情商啦。咁跟住咧就喺一啲叫做交换屋网站嗰度，阿马老师有冇睇啊？ 冇， 你都冇睇过，但系套戏几好睇嘅。 嗯， 咁就一个就系 Titanic 个女主角咧，即系 Rose 啦吓，一个就系呢、這个 Kate Winslet。 系啦，另外一个咧就是 Cameron Diaz 啊吓， 系啦呢一个。 咁边咧嗬？ 金头发美女。咁总之两个女主角都系情伤，即系受伤啊，爱情方面咧甩拖。 嗯。 咁跟住大家都好唔开心，咁不如谂下，我想暂时离开呢个屋企咁样。 你住我间， 你住我间屋，我住你间屋。咁当然就你会估到啦，佢就喺戏里边咧，去到一个新嘅环境，就有新嘅恋情，咁啊，仲有大团圆结局。咁、我今日就唔系想讲呢套戏，不过呢套戏都值得几轻松嘅。因为我想讲咧就系一啲叫 light comedy 即系啲轻喜剧。 轻喜剧。 咁另外一套咧就系叫做《黑帮女婿》，其实呢个男主角咧，我以前睇佢有一套戏叫做Notting Hill 嗰個叫《摘星情緣》，Hugh Grant 咧，其實我覺得佢嗰個傻傻地個樣啊，同埋佢嗰啲好無奈嘅表情咧， 係 幾得意嘅， 好英式紳士。 嗯，係啦，好得意啊！咁但係呢一套戲，我就覺得有少少攞唔到嗰個喜劇嘅效果啦。黑幫女婿講乜嘢咧？就係、是、呢個男仔識咗個女仔啦，三個月，佢因為太中意佢啦，咁於是就同佢求婚啦。點知個女仔咧一聽佢求婚咧就喊曬話：我唔可以應承你噶咁樣樣。咁佢好奇怪啦，點解會咁咧？佢明明話中意我噶，於是咧就好冒昧咁就拜會佢爸爸啦。佢爸爸開一間餐廳，咁去到個爸爸見到佢，哦，你就係佢嘅男朋友，我哋終於見面啦。咁啊，現場仲有幾個嗰啲咧。坐喺度饮酒啊食嘢嘅叔叔嘅吓，咁啊啦呢个就系我女嘅男朋友咯，哎，咁跟住佢就同佢爸爸就越倾越开心啦，咁样，咁啊爸爸甚至话，哎，我预咗你噶啦吓，你系将来一定系好嘅老公嚟嘅，咁样，咁冇嘢啦，咁样，咁收尾咧佢再见翻个女朋友，个女朋友就吓，你见咗我阿爸，哎呀，咩事啊咩事啊，我阿爸同埋嗰日你喺餐厅见嗰几个都系啲。坐过监啦，杀过人啦，同埋咧系黑帮噶。 嗯， 我就系因为咁，我先唔想同你结婚，因为我想惊连累你啊。咁 系， 咁就带入咗一个叫做点讲咧，即系夹硬要上缴嗰、那个、那个局面啦。因为佢阿爸已经预咗佢结婚啦，最后佢哋都有结婚嘅，而令到呢个男仔咧，本来系一个好高尚嘅职业，喺一间嘅名画拍卖站嗰度，几多钱？几多钱？呢一幅咧就系蒙罗丽莎吓， 敲个锤， 系敲个锤。变成一个叫洗黑钱嘅被动人咧，即系俾人喐咗佢嚟洗黑钱啊！咁就 系 啲黑帮拉一个人嚟，佢出50,000蚊，你快啲举手，嗰啲咁样。咁后来做得点咧？个喜剧效果唔系好强咯，即系唔系好似佢以前嗰、那个《摘星情缘》嗰啲咁样，反为就中间又牵涉有人死咗啊！咁你会觉得会睇睇好似唔系一个喜剧啦，变成一个 究竟想点咧？ 系啦，有少紧。 我其实都好怕嘅，如果譬如话我明知睇紧套喜剧。原來真係人會死 喎、啊， 我會覺得好即係想點咧咁樣。 想點咧咁樣？咁但係又如果你即係 follow Hugh Grant， 你覺得你都想睇下佢嗰個傻傻地嘅演技嘅，咁就 OK 嘅。但係套戲就冇我想象中咁好睇啦、叫《黑幫女婿》 好 OK， 記住 好啦，到我咯噃。 好啊， 我今日要介绍嘅咧系一个纪录片。 嗯， 系啦，咁就叫做，因为好长啊个名吓，《全面失控：胡士托音乐会1999解构完美风暴形成嘅原因》。 哇！我谂起以前细个玩古戏命咧， 死梗！ 你谂到呢套咧，你就赢啊！ 12个字， 系啊，好玩啊！ 但系咁，睇完呢个戏名咧，我又估到多多少少佢讲乜 哦，根本完全唔需要估啦，佢已经讲咗俾你听啦。 胡士托，佢个戏名讲埋啦。 其实你讲讲个胡士托音乐会咧，可以讲得嘅就系话系音乐嘅一个盛事嘅活动嚟嘅。但系讲紧嘅嗰个大家记得嘅印象嘅系1969年、 嗯， 大家都未出世啊，嗬、 嗯？我出出咗， 出 啦， 出 突啦，已经。哦 ，OK， 我都系出得两岁。咁所以咧就我谂有好多嘅都系一啲可能系以前嘅一啲好历史性嘅啲片段。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哋会宣传嘅就系和平与爱啊， 反战啦、啊，实系 反战啦、 啊，60年代。 所以咧就系喺69年代嘅嗰一个胡士托嘅音乐会咧，你会发觉嘅就系可能表演嘅嘉宾嘅话，全部都系可能唱民歌啊，系咪啊？唱嗰啲系中巴啊，或者系咧即系 Bob Dylan 啊呢啲咁嘅反战嘅歌曲，系咪？ 咁大家嗱，咁佢笑啦，咁你點解會笑咧？就是、因為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嘅就係好解放嘅，咁啊喺裡面嘅話，你會發覺就係有啲人嘅基本上好可能嘅就係好温柔地去宣揚呢一種咁樣嘅嘢，可能都會比較係偏睇一啲啊， 剝曬衫， 咁但係冇事發生嘅，即係大家都係喺嗰種 因為宣傳和平啊嘛， 冇錯啦。咁當然啦，既然係咁成功嘅活動，梗係會有人想搞噶啦。咁原來咧，佢係喺呢個1994年嘅話，係曾經諗住嘅就係照版轉碗想搞一次。 哇！有諗頭喎、啊。 但係咧就係、是、失敗咗嘅。咁啊點解咧？就是、因為控制人入場嘅時候嘅話，佢哋冇封閉咗一個嘅場地，咁所以咧就啲人亂咁入亂咁入嘅話咧，咁所以其實佢哋最後尾咧、 啊、 就唔係危險嘅，係佢哋揾唔到錢，係蝕錢收場。 點解嘅？ 咁因为啲人系咁样涌埋嚟啊，唔使买飞系啦，咁所以咁就系话佢因为人嘅控制、入场嘅人嘅控制，嗰度控制得唔好，咁所以咧喺94年嗰次嘅话咧就失败嘅。好啦，咁去到1999年咯，大家都会觉得嘅就系再多一年嘅话就千禧 啦，哇，又系盛事啊， 冇 错，搞啊，搞活动啊。 咁有啲人就话，如果系话可以趁住1999年嘅话，不如咧我哋又再搞一次就系胡士托嘅音乐会啦。咁今次就醒啲啦，就揾咗一啲娱乐公司嘅老板咧就做金主啦，咁啊就。那個性嗰、那個嗰、那個 scale 又可以再大少少、可以咧就吸納咗嘅就係25万嘅年青人， 係啊，全部都係露天嘅嘛，全 露天嘅，全露天，為期3日添， 哇！ 所以其實你有好多嘢你係真係要諗嘅， 電視直播哇，賣版權， 例如你嘅 security 啦，你嘅衞生啦，食嘢啦，佢哋呢一班人點住啦，同埋嘅就係話佢哋嘅呢個嘅即係你頭先所講啦，就係話譬如可能就係人群嘅控制等等啦，佢哋會唔會失？控啦、啊，好啦，咁佢哋咧就系揾咗个地方嘅，就喺呢个纽约附近一个嘅就系旧军事基地嗰度举行。其实呢个地方已经好唔啱，石屎地，净系四四方方咁样一啲地方，咁啊分好多个区，咁啊呢一个区可能就系开 party 嘅，呢一个区咧就系听歌嘅，呢个区咧就系大家喺度食饭嘅咁。但系因为嗰个地方俾你一种感觉嘅就系唔似1969年嘅时候，佢哋有草地啊，系、啦，咁就会好好多 嗰种味道。 仲要加上嘅就系天气好热啦，你谂下大太阳。朝头早晒落去个石屎地蒸出嚟嘅时候，真系会觉得好辛苦。 如果你哋咧去过一啲露天嘅音乐会咧、你会知道头先佢所讲嘅分别系乜嘢咧？草地咧，如果晒到兴咧，坐咧都冇咁辛苦， 系啊，舒服。 如果你石屎地，第一好硬啦，如果你。系啊，即系就算你话，我哋 hippy 就唔介意啊咁样，但系即系身体系有时你好诚实的， 诚实啦、 啊，你真系会痛噶 ，pat pat 都会痛，同埋会辣皮。 系、 冇错。咁所以讲翻嘅就系话，你要谂下吓，将25万嘅年青人咧，将混喺一个地方。 哇！ 仲有就系因为主办单位实在太过卑鄙啦，佢哋就希望可以咧就系以金钱挂帅、所以希望嘅就系佢哋所有嘅消费都要喺里面啦、例如嘅就系有啲嘅安排其实真系失当嘅，入去嘅时候嘅话，佢哋系要将你哋嗰啲嘢食啊，你哋嗰啲饮品咧，全部收晒，因为佢哋希望你哋入去里面嗰度帮衬。咁再加上嘅就系话，譬如可能系密封咗啦，住宿嘅问题啦，卫生嘅设施啦，好缺乏啦，天气又好热啦，咁啊同埋水泥地啦，咁一班本来系好开心嘅年青人咧，亦都聚集咗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感觉。 佢几耐有音乐？ 封闭式 啊！ 但系呢一班人三日都要喺度啊？ 都要喺度啊！ 系、 啊， 我人每日有一班， 因为佢就系因为之前试过嘅就系佢俾你哋无限咁样出入嘅话，咪就系令到佢失控咯。咁、所以嘅就系佢要你。 但系佢夜晚瞓觉点啊？ 瞓喺地下咯。 系啊，就 呢、這个咪就系佢哋嘅问题咯。 系啊， 好辛苦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自由出入。 咁好辛苦啊，三日咁样喺个同一个地方。 咁啊，一班本来系好开心谂住嚟开 party 啊，嚟睇音乐会嘅朋友就变咗一班困兽斗啦。 哇！ 喺里面咧，你都 feel 到嘅就喺度积聚紧有好多嘅不满、 怨气、 有好多嘅啲唔开心嘅嘢。咁就喺里面嘅大家又打交啊，跟住又唔开心啊，又拆咗啲场地嘅设施啊，希望咧就揾嚟泄愤嘅。咁啊，再加上头先有讲到啦，1969年嘅时候宣扬嘅就系爱与和平，但系唔好忘记，1999年嘅时候嘅话，其实咧世界上都发生咗有好 多 事。嚟表演嘅嘉宾嘅话，佢哋唱嘅歌亦都唔同咗啦、可能就系一啲 rock and roll， 又或者系一啲好挑衅嘅一啲嘅歌词。佢哋一上去表演嘅时候嘅话咧，哇，下边嗰一班人咧就觉得即系完全系将自己嘅啲不满同埋唔开心就会发泄啦、去到嘅就系话你知嘅啦，不一发不可收拾。咁、里面亦都当中发生咗可能有啲性侵啊、破坏设施嘅情况。仲有嘅就系话最惨不忍睹嘅，你会。 会发觉一件事的发生呢，不会或者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会令到那个成为了一个灾难的。是因为一连串的事，就是你没有 address 那件事，就变到它越来越夸张，越来越离谱的时候的话，你去到最后尾的时候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那到最后尾的时候，就当然因为有一个的乐队上到去的时候唱的歌词也都很挑人性。再加上一样东西，就是因为69年的话，他们一定是有一个非常之热烈的一个场面，就是他们会派一些蜡烛给与会的每一位朋友，希望可以点上蜡烛的话，他们有一个祝福。那怎么知道呢？就当他们一点上蜡烛的时候，他们就变成放火。 哇！ 就变成了一个灾难，变成一个炼狱收场了。那么就是三日集的这个 mini series 的话，其实他就是很详细地记录这三日的音乐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人命方面是不是有损失？ 有啦， 一定有啦， 多不多？ 亦都系好唔开心咯。 我 觉 得真系 系 啦，又饮醉酒啊，毒品啊，一定有呢啲嘢。 嗯， 好， 到你。 唉，我心情好好。 啊，点解啊？ 我听住歌先。 系嘛，咁我 休息一阵。我觉得呢套戏我真系想睇，你呢个纪录片 系好 嘅 介绍 啦。 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车家族从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 首嘅《东女哪女就追吧》，我哋听紧《风骚范围》啦，可能麻烦马老师到你讲啦。 好，我睇呢一套咧，就系最近响戏院有上一套外语片《Memory》。咁佢譯法咧，香港嘅譯法就係失憶殺神，講一個70岁嘅一個職業殺手。咁佢呢個男主角咧就係《舒特拉的名單》嘅男主角。咁佢個譯名就是連恩尼遜，一個幾型的人嚟嘅， 型 絕對一個型佬嚟嘅，70歲。我冇諗過一個外國人原來可以咁有勁，我覺得真係幾好睇。佢講呢個職業殺手咧，佢開始有一啲叫做失智症， 但係佢70岁仲做緊職業殺手， 係啊，仲做緊啊，唔係佢戲裏邊 有失智症就唔好做啦。 佢所以佢就開始準備唔做啦，因為佢發覺佢自己問題越嚟越多， 唔記得咗啲嘢， 係啦， 殺錯人， 佢所有嘅嘢就寫喺個手臂嗰度，因為佢真係唔記得，佢同埋要食藥㗎啦。 有少少似嗰套戲叫《空心人》啊。 空心人又是这样的，他每一天他不记得了一些东西，他唯有写在手上。 是啊，他已经想不做了。这个时候他接了一个 order， 就要去杀一个女仔，13岁，他起初不知道。去到一看，咦，原来是小女的。他即刻转身就走，但个女仔当然认得佢啦，知佢系边个人啦，系咪？因为之前呢， 点会知佢系边个嘅？ 之前有啲故事噶啦，我唔想讲得太乜嘢嘢，同埋有一 个剧透系咪？ 系啦，同埋有一个探员，有个干探咧，一路穷追不舍，就追住呢个人，同埋开始发觉，咦，原来呢个杀手咧，佢系有啲毛病嘅，例如佢发觉佢跌咗樽药喺个停车场嗰度。一 check 就 check 到噶啦，即系嗰啲系咩药？哦，原来系一啲专系医嗰啲失智症嗰啲药，咁其实你好容易 chase 到啦。咁我觉得呢套戏有好睇嘅地方，即系我觉得系 70% 好睇， 30% 我系觉得少少嘅瑕疵嚟嘅。瑕疵咧就系佢冇讲好好讲到，我、呢个失智症嘅一个职业杀手咧，佢有冇因为呢啲失智啊唔记得嘢咧去发展剧情？佢冇，佢主要就係講哦，佢唔接呢個 order 咧，佢嗰個後邊嗰個集團咧就要去追殺佢，因為佢唔可能唔接 order 嘅，因為佢哋職業殺手就係有個行規啦，即係你簽咗約收咗錢，你就要去做，冇 你唔可以毀約， 係啊，你唔可以唔做，冇任何理由。但係正正佢覺得，咦，呢個係一個細路女嚟嘅，我唔想係動殺機。 咁、我明你講乜嘢咧？即係其實若果你為基於一個咁樣嘅劇情發展嘅話，同佢嘅失智症其實可以唔關、無關係噶嘛， 即係我寧願有啲嘢係， 除非佢因為失智症殺錯人， 類似，我覺得咁樣會好睇。 咁個失智症你擺落去呢一個角色上面，你先至有用啊嘛。 但係失智症後來有冇影響到成個劇情嘅扭轉方向啊？即係因為失智症而發生一啲事啊？有冇？ 冇， 咪就係 完全冇， 係啊。所以佢咪就係過咗呢一樣嘅個安排咁樣多餘。 港產片咧，可能啊，古天樂啊，或者啊劉青雲咧。就会即系走入去嗰个失智症，令佢一个困局噶啦、可能我哋睇惯港产片系有呢一类呢类咁嘅情况咧，但系呢个男演员咧，我觉得佢做得非常好嘅，系、啊，同埋拍得好有张力嘅，因为个干探咧 ，FBI 咧一路穷追不舍，知道系呢个人噶啦，但系因为他做嘢。好乾淨利落，佢基本上冇線索，一路追到最後咁嚇。但係個結果係點咧？大家可以有興趣睇下啦。咁我覺得係好睇嘅嚇，同埋因為呢個位男主角咧，我都幾中意睇佢嘅。佢一個英國演員啦。咁佢早前咧，譬如話仲一套戲叫《Taken》，即係《救心九十六小時》。 係 九十六小時， 好多好多 好多小時，九十六。 咁一救心就係佢 啦，一救心。 猪 先，睇下几长嘅啫， 系啊，系嗰个，救翻个肉心啊嘛，系咪？ 系啊，佢女啊， 系 啊， 佢女嚟噶嘛， 系啊，我觉得好睇嘅，同埋呢位男演员咧，我又觉得好似稍稍被人忽略咗，会唔会咧？ 嗯， 系，但系我 但舒特拉丁名单佢已经冇输啦，佢已经冇得输啦， 系经典，但系好似后来。剩了一段日子， 我覺得其實只要有一個即係好經典的代表作已經夠 了，我都覺得是啊，即係無憾啊，咁咯，我就係睇咗呢套戲。 其實最近咧有一套戲咧，大家有冇印象叫《Ghostbusters》啊，捉鬼敢死隊啊？ 啊，呢套經典啦。 其實咧呢一類電影咧，將鬼卡通化咗咧，你會唔會覺得有少少即係唔係好啱睇？ 唔會吧，我覺得係另一種感覺嚟喎。 捉鬼敢死隊唔好再翻拍咯。 系啊， 佢 唔可以翻 拍， 我 就系翻拍。 但系其实有时我觉得啲嘢翻拍咧，就唔系嗰样嘢。 系啊，同埋当年就系经典。 系啦，经典你就有佢停留喺嗰个年代。你睇翻有好多嘢嘅话，你唔可以再翻拍。 好多年前啦，如果大家睇翻旧片咧，就系讲嗰啲鬼啦，有几种鬼嘅，即系总之咧就系有啲好似半透明啦，只肥肥肥啲嘅虫啊，躝出嚟又咬啊咬啊。 有棉花糖。 棉花糖。 所以我哋嗰阵时睇咪觉得哇， 嗰阵咪劲咯。 惊为天人啦！哇，咁正嘅，点解？ 即系鬼原来可以咁嘅咁。但系如果睇翻佢再拍翻一集，但系就唔系嗰啲主角啦，因为可能都已经老晒啦吓，唔知仲喺咩度啦咁样。咁但 佢不停咧将呢一套 relate 翻嗰套旧戏，就话啊，你睇下啦，当年咧曾经咧有几个咧嗰啲科学家捉过鬼噶，咁啊播翻嗰啲片， 嗯、 即系希望大家可能挽回啲回忆咯。但系呢一次拍就唔关事嘅。 你唔单止呢一个啦，你讲紧嘅就系有侏罗纪都俾人哋闹到， 哦系啊， 系咪？侏罗纪都唔好搞啦， 唔好再留恋喺当日咁辉煌嘅日子啦。 所以就喺度讲话，今次呢一个侏罗纪嘅话，其实佢已经罗纪咗几次噶啦，好几次啦。但系问题啊，在于就系话，即系佢都话今次应该系最后尾噶啦，你都无以为继 啦， 系啦， 唔好啦， 嗰啲恐龙第一次就话 几恶 嘅 都拍过咯， 你啲特技几靓都系、 都睇过 啦，系啦，都系睇特技、嗯， 尤其是系而家嘅特技，而家嘅 CG 艺术，佢基本上嘅就系话，基本上都系啊，你唔会再可以翻翻去好似以前咁样。 系啊， 好，快到中午十二点钟，三十一度啊，气温啊，酷热天气几个生啊，翻嚟就会有 淑女关 注 站， 今日关注乜嘢啊？ 一阵话俾你听。 四区相对低，但仍有原生树树林和十一棵特殊价值树木需要保护。曾任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的黄远辉又说，若果高球场的用地可以在2029年提供单位，就应该没有其他选项可以取代。虽然北部都会区有很大的地方，但质疑远水不能够近火。政府早上派员到早前被纳入强检公告的天水围嘉湖山庄乐湖居七座进行执法行动，要求受检人士出示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相关证明。行动中共检查233名受检人士，其中三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他们在指明期间内接受检测，并向其中两人发出10,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碧瑶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至吕宋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和有烟霞，星期三稍后天气转坏，可有涌浪，星期四风势显著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824点，升51点，总成交4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2,469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4.8跌2毫。美团175.3升5.4，阿里巴巴89.7升2毫，比亚迪280.4升1蚊，长城汽车12.2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14跌0.6，盈富基金20.36升4，小米集团11.28跌3.8，恒生中国企业68.96升3毫。港交所330.8跌3.4。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6，英镑9.285，瑞士法郎8.184，澳元5.415，加元6.041，新西兰元4.868，欧元7.8801。每百日元对港元5.7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8点，跌152点。港金报16,35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59美元，卖出1,747.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港岛区中环的卑利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卑利街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屯門龍門路龍門居方向蝴蝶村和神奇道迪恩湖回旋處方向九龍。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二零二二。八月二十六号，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歌手包括布志伦、Anson Bean、余宗尧、黄明德、邝星宇，以歌曲为青年人打气。约定你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二十五年，今集请来立法会议员卢伟国。 如果世界上的湾区经济之中，大湾区很多方面都是排头位的。 立法会议员苏长荣。 佛山呢，它的产业很发达，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已经一路这样发展起来。 盘点二十五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臨時選民登記冊和取消登記名單已經在8月1日公布，選民可以登入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統查閱資料。如果收到選舉事務處的提示信要求確認選民資格，就即刻以郵寄、傳真或電郵回覆，才可以保留選民身份的。8月25日截止，查詢2891-1001。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 更年期， 我真的很不喜欢今天这个 topic。 是 Yoyo 交给你。 不是，这个灵感是来自你们之前的中医师呢都有讲过更年期，所以呢今天再详尽一点跟大家讲解一下。不要这样啦，每个女人都会经历的嘛， 是这样的，不单止女人会有，其实男人也有， 男人也有，但他的病徵就冇女人咁明顯咯，係咯， 係， 唔好咁啦。 我知嘅， 好似好灰咁嘅聽到啊嘛，更年期， 係 一個女人嘅另一個階段，我哋要用樂觀嘅態度、正面嘅態度去面對，係咪？嗱，你諗下周慧敏啊、鄭秀文啊、李麗蕊啊 ，Angelina Jolie 啊、李嘉欣嗰啲都會有更年期噶嘛？ 係啊，因為我哋真係會停經㗎嘛。 係咯，冇人去到一百歲都有月經㗎嘛，係咪先？係 啦， 所以我哋要開心咁樣接受呢一個天然嘅現象。 好。咁既然係咁嘅話，天然嘅現象咧，淑女妹妹大約幾多歲到就要留意，可能自己已經進入咗更年期。 冇錯啦，呢個大部分淑女啦，去到45歲啦，至到55歲咧，呢個期間咧，因為佢個卵巢開始缺乏咗足夠嘅卵泡嚟接受我哋腦下垂體分泌嘅刺激，即係體內嘅雌激素同埋孕激素咧減少啊，就減少咗個經期啦。 咁咧，即系因为会影响子宫内膜周期性嘅增厚啊、剥落同埋出血，即系月经啦，即系月经呢个制造啦。咁咧呢个更年期前后咧，系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可能系前一年啊、后两年咁样，即系一段时间都颇长，两三年到啦呢个更年期嘅阶段。 我听讲咧唔止嘅， 唔止啊， 因为我试过睇妇科，咁啊每一年你都一定会去睇一睇佢，或者去做翻啲即系切片检查。咁其实佢就系话，其实咧你要进入更年期，可以系几年前嘅，跟住你先至开始嘅就系停经，咁呢一个就会比较紧要嘅即系症状啦。咁佢就佢话可以维持到嘅就系话可能系讲紧五六年嘅，唔系就系咁简单嘅。佢话唔系话就系停经就代表你真系先至进入更年期，佢话你好早之前好可能已经有少少症状， 系啦系啦，同埋停咗经一年以上就真系 say goodbye 噶啦，同大姨妈就可以悭翻好多米 嚟噶啦， 姨妈巾嘅钱。 你又啱， 系啦，拜拜大姨妈咁样咯。咁就停咗之后咧，都停之前同之后都有啲心理同埋身体嘅影响。 会有啲乜嘢嘅症状？ 常见嘅症状咧就系潮热啦，潮热系上身啊，或者你黏块面啊，甚至乎你成个身突然间会涨红。发热，突然间火都嚟啊，滚嗰啲咁啦，好似，甚至冬天啊，或者你着住背心啊，开住冷气，都会突然间个人滚咁样嘅。咁、好似讲到我自己已经嚟啦， 未啊，未， 呢个成日都好担心。咁咧讲系啦，之后就好热啊，流晒汗咁样啦。咁呢段嘅咁样嘅情况，可能会维持两三分钟、一两分钟咁样咯，视乎个人，每人都唔同咯。 但系自己控制唔到嘅。 系啦，所以咧，譬如你一大班人嘅时候，你就会有少少尴尬咁样咯。所以咧，就建议大家即系譬如踏入咗嗰段时间，可能有时着下背心，就薄啲嘅衫，又加件外套咁样。譬如你真系嚟了嘅时候，就除咗件外套去咁样咯，就冇咁尴尬，同埋你自己个人都冇咁辛苦嘅，系啦。 即系呢一种咁嘅潮热嘅话，其实同我哋一般突然间你觉得好热啊，又有啲唔 系 好同嘅， 因 为其实因 为 伴随住 加速， 你会心跳加速嘅， 系啦， 系啦。同埋嘅就系你控制唔到嘅，即系譬如可能你热嘅话，或者系你咁样流汗，你会有原因噶嘛， 系 咪？即系真系好热啦，或者你入咗个室内嘅地方好热啊咁样。但总之佢就唔系嘅话咧，就应该就 系 潮热啦。咁啊留意。你更年期咯， 系啊，好惊啊！咁咧阴道就比较干啦，即系因为你个刺激素 分泌 就开始少啦嘛。咁你个阴道嘅嗰个黏膜层咧就变咗薄啊，就可能冇咁有弹性啦，冇咁润滑啦，咁可能会有发炎或者痕痒嘅状况。同埋咧，你同你伴侣性交嘅时候，可能会唔够分泌会痛啊。所以呢个解决方法就可以用啲润滑剂啦。咁咧有啲女性咧，可能佢嘅尿道亦都会受到影响嘅。因为咧，更年期嗰阵时咧，会导致你嘅膀胱功能咧有少少衰退啊，咁啊弹性唔系咁够咧，有时可能会漏尿啊，失禁咁样啦，小便，咁就可以用啲有呢啲系专用呢啲嗰啲裤定巾 咯。 系嘛？ 系咪或者系裤？ 即系 总 之去超市就有得买呢啲噶啦，系啦，咁防止你漏尿好尴尬咁样咯。 明白。 咁同埋踏入更年期前后咧，骨质疏松症咧就会即 系 比较严重啲。 嗯。 停经之后咧，因为我哋嗰啲淑女体内嗰啲雌激素咧水平啊急剧下降，冇咗啦嘛已经。咁就可以就会令到你啲骨头嗰啲钙质咧好快咁样流失。 嗯。 系啦，骨质疏松咧就呢个时间咧就比较严重，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你未踏入更年期咧，其实之前你都应该要进食多啲钙质嘅嘢。我有一集系补钙 噶 嘛，讲过， 你有讲过噶， 系啊，可以大家听翻重温，揾翻之前补钙。系啦，咁咧点样可以补钙咧？喺呢度简短讲咧，就可以食翻多啲高钙质啦，豆浆、豆腐啊、鱼干啊、虾干啊、奶类、脱脂奶嗰啲啦。同埋咧，你食呢个钙质之前咧。晒一晒太阳咧，晒完太阳进食呢个钙质嘅食物咧，系会更加吸收嘅。所以咧都会建议每日去行下，即系喺太阳底下行几分钟啊，十零分钟。即系你唔系话叫你十二点钟烈日当空都去晒到中暑咁样行啦。咁即系喺你舒服嘅情况下，有太阳嘅情况下行下咁样，令到自己个人吸收多啲维他命 D 就容易啲啦。 OK， 好啦，仲有冇咧？ 仲有心血管嘅问题咯。 我仲以为你话冇，但系 能仲有 少少啫，系啦。咁讲俾大家淑女留意一下，预早可以防备，唔使担心嘅。系啦，咁更年期嘅阶段咧，我哋淑女咧，佢嗰啲有位雌激素啦，又减少啦，胆固醇咧就容易滞留咗喺我哋血管里面。咁咧就容易令到我哋容易有冠心病啦。咁呢个时间有咩解决方法？你可以做适量嘅运动啦，行下啦，同埋减少食嗰啲胆固醇嘅食物啦，饮翻足够嘅水分啦，都系。因为唔好令到系啦咩啊， 鸭肝就唔好食咁多啦， 呢个时候唔好食咁多啦，冇错。咁咧可能情绪唔系好稳定嘅更年期前后嗰啲时间咧，所以就有时个人好容易好郁郁不结啊，即系好似唔系好开心， 唔知点解唔开心啦，唔知点解好猛 气躁咁样， 系主要唔知点解 啊。即係容易暴躁啦，就精神好難集中咁樣。呢個時間就其實揾朋友傾下咯。如果真係傾唔掂，揾專家幫下。所以佢哋 善忘係咪？ 係啦， 容易唔記得嘢，會唔會啊？ 即係譬如你個人好暴躁啦，可以去見下心理醫生，佢可能有啲藥物可以幫你控制下咁樣咯。 明白。 如果嚴重嘅情況之下， 好 係啦。 當然啦，有啲咩事嘅話咧，都係要尋求呢個專業嘅幫助，就自己唔好亂嚟啦，係咪？ 唔開心揾人傾下咁。 好，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一陣間我會翻嚟我哋嘅淑女關注組先會講下，如果真係要有呢個更年期的話呢，我們應該要避免一些東西，還是應該要做多一些什麼呢？甚至乎今天的話呢，也有一些湯水都可以介紹給大家，轉頭回來教大家。 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继续翻嚟咧，就系讲呢最唔开心嘅呢三个字嘅就系更年期。 你把声好灰啊！ 但我希望我快快啲做完呢一集，唔系因为真系唔系好中意呢三个字。好啦，嗱，咁其实我哋要讲紧嘅就头先我哋讲咗，即系更年期有啲乜嘢嘅症状啦。好啦，而家翻嚟嘅话，我哋亦都可以讲下就有啲咩做，同埋有啲应该做嘅。 系啦，点样做啲咩可以令到我哋呢个更年期安然度过啦，同埋唔好咁灰。然后咧，我见到阿莎拉姐，佢个样咧好沉啊。 好灰嘅面， 嗱，千祈唔好，我哋要積極面對啊，舒緩嘅壓力。咁我哋咧點樣可以令到呢個更年期會舒服啲咧？就避免唔好食煙啦。如果可以戒嘅就戒咗佢就好啲啦。同埋飲酒啦， 係 真係可能大時大節先飲啲啦。唔係話全戒嘅。 我乖咗，我覺得飲少咗酒個人好咗好多。 係係，我都覺得你精神咗。 係啊，我真係㗎。我而家就唔會俾自己一個禮拜多過一次啊，甚至乎有時我就成個禮拜都唔飲咯。我覺得係 精神 好多，同埋個人亦都冇咁腫啊。 係， 真係嘅，酒真係唔係咁好。 係啊，因為個對個肝又唔好咧， 冇錯冇錯， 係嘛？同埋咧，即係因為個肝臟係愛嚟即係嘅調節血內嗰啲血液裡面嘅激素濃度噶嘛。你飲咗酒咧，其實對個肝臟嗰啲都唔好啊。同埋你嗰啲食煙咧，入邊有啲尼古丁咧，會抑制卵巢產生嗰啲刺激素。 係。 所以咧，如果你食煙嘅人咧，更年期有機會係高過冇食煙嘅人，即係快過快嚟啊，快嚟咗可能會。同埋食煙咧都會影響嗰啲新骨細胞嗰啲形成啊，都唔好。所以即係 戒煙戒酒啦， 冇錯啦，戒咗 嘢好嘅呢兩樣嘢， 冇錯啦。同埋做啲適量嘅運動啦，都係行下啦，唔使話真係。唔係話真係叫你走去跑五 K 十 K 嘅，即係其實你行下其實都係一個運動，你有少少微微嘅汗出就 OK 咯。聽嚟中醫個節目都話唔好出太多汗啊嘛， 唔好出太多汗，因為係虛耗你自己嘅血氣。 冇錯啦，你虛耗咗又唔補翻，真係變咗體虛，成日覺得做完運動成日做完運動， 好攰， 身體都咁樣，就因為你虛耗咗，消耗太多你自己嘅體力，又冇適當去補充翻就會。仲傷咯，所以你唔需要話真係好勁嘅運動量嘅。咁咧，你吸收下維他命 D 啦，即係頭先都話喺太陽下面行下咧，就會對你嘅吸收鈣咧都更加好咯。冇錯啦。 好， 好 啦。咁啊，頭先我哋講咗有好多嘢咧，就即係其實我諗係人都知㗎啦，係咪？即係戒煙戒酒啊，做運動啊咁。好啦，咁啊我哋要開始進入我哋嘅直路啦。咁啊，可以講下嘅就喺更年期裡面嘅話，有冇啲咩嘢係可以就係成日都要煲下嚟飲啊，咁樣會等到你嘅症狀令到你唔好咁困擾咧。 你個更年期茶先啦，煲咗個茶飲下先， 呢個容易好多。 係啊，咁嗱，譬如你口苦啊、失眠多夢啊，或者成日煩躁啊、好易嬲咧，個人咧，咁就可以煲呢個茶啦。咁因為咧飲咗之後咧，可以養心安神、疏肝解鬱嘅作用。 你有冇飲啊？ 我未，我都会煲嚟饮下，冇坏噶啦。呢、這个茶饮定差唔多， 即系可以预防。 咁你唔使倒咗先饮，你可以之前饮定，可能个更年期迟啲先倒噶嘛。 好似储钱咁 啊！系啊，真系嘅，真系。头先讲嘅嘢咧，你做即系戒烟戒酒，可能更年期都会迟啲到。所以咧就大家加油吓， 好 积极面对。咁我哋材料有合欢花啦，合欢花两克，玫瑰花、浮小蜜、西洋参都系两克嘅，系啦。龙眼肉即系圆肉咧，就三克。 系 嗱，咁我哋将所有材料啦，头先所讲嘅合欢花、玫瑰花、浮小蜜、西洋参、龙眼肉，全部洗干净啦。之后咧，除咗玫瑰花唔煲住，其他材料用三碗水煲滚佢，转细火煮三十分钟，之后熄火。咁样啦，之后咧临尾熄咗火之后咧，放啲玫瑰花入去焗两三分钟就可以饮，又香又甜。如果你想个茶甜啲咧，你可以嗱龙眼肉其实都甜噶啦。如果你话哎呀你个人好燥热啊，唔想加龙眼肉，因为原肉咧都比较温热嘅嘢， 系 你可以减少啲龙眼肉，加啲椰咗落去，就带到啲甜味出嚟，又温和啲咯。 即系你个龙眼肉其实基本上都系比较甜味嚟嘅啫。 小朋友其实都饮得，我有时煲啲茶咧都会俾啲仔饮下。 感覺上覺得似花茶。 係啊， 浮小麥係咩嘢嚟嘅咧？其實 一粒粒好似蜜嗰啲嘢嚟嘅，好似啲米咁樣咧，喺啲中藥材店 中藥材店買到啦， 冇錯啦。浮小麥啲 B B 都飲得， 係啊，嗰啲開奶茶嗰啲好似都有啲浮小麥嗰啲嘅。 嗯， 係啊。好啦，咁啊呢一個之外嘅話咧，可唔可以介紹多一個湯水？ 你最中意嘅湯， 最中意飲湯 可以啦。嗱呢個湯水咧特別咧針對咧，譬如你潮熱啦、心煩啦、腰膝酸痛啦、口干啦。譬如便秘啦，呢、這个汤咧都可以帮到你。 哇，呢、這个好好、 啊。系啊， 系啊， 呢、這个好好、 啊。呢、這个好好啊， 好好啊。 好啦，咁啊呢个系咩 材料呢？材料呢就有淮山啦，15克， 系， 即系你大约半碗到啦，所有材料。 嗯， 讲几多克要攞个称嚟称就比较麻烦系嘛。 嗯， 淮山半碗啦，桑葚啊、沙参、玉竹、麦冬、百合、栗子。全部半碗到啦 ，OK， 系啦，咁你可以你想用排骨头定瘦肉啊？ 瘦肉啊， 瘦肉就简单啲，唔 排骨 头食 得太多， 满满地啊嘛，淡淡清淡啲食啲，落啲瘦肉落去， 几多钱？ 半斤到啦， 半斤到， 系啦，咁你飞水喎、那个瘦肉吓、 okay, 啊，知道？ 咁咧我哋将啲瘦肉咧洗干净啦，飞水啦，切细细嚿，咁咧将头先所有材料洗干净咧，之后咧就全部材料煲去一个钟，咁就饮得噶啦。 哇，呢、這个好快，唔使使唔使打烂？ 呢、這个你。唔打得，有时啲譬如麦冬嗰啲打烂食唔到，唔使打烂啊，佢啲嘢都会高烂晒。 我 真系好中意打烂啲材料，因为成日坤啲仔咧，佢哋唔食啲食材，我就打烂晒佢， 佢睇唔到 汤饮晒，冇错。 系啊， 我啲仔最唔中意食嗰啲雪耳咧，佢食咧佢即系如果你唔打烂佢咧，佢会呕啊。佢唔需要嗰種滑潺潺啲感覺啊，所以咧我就 blend 爛佢，自此我就好中意打爛啲嘢啊佢哋食， 就係因為咁，因為啲仔 嘅。 頭先所講嘅呢一個咧就叫做山藥桑葚滋陰湯， 係 咪？哇，呢個真係好簡單啫喎，煲、 啊、 大約係一個鐘頭。 其實男女老幼都飲得呢啲湯， 係、啊。頭先你教嘅兩樣嘢咧，包括就頭先嗰個咩合歡花啊、玫瑰花啊，咁嗰、那個飲嗰個茶啦，再加埋呢一個就山藥桑葚嘅滋陰湯。是不是平时都可以喝 平时都可以喝 即 冇事冇干不是一定更年期才喝得的。哦、这个都可以帮助你刚才讲的症状失眠多梦啊譬如潮热啊心烦啊冇潮热的话都可以喝的。即譬如你便秘、啊。 或者会搞到自己好热心。 平合合关系整返杯茶喝下先。 非常之好。好啦咁再次要多谢晒就是 YoYo 同我哋讲咗有一个汤啦同埋有一个茶啦。平时都可以多啲呢就整嚟喝一下等大家可以呢平安过到更年期， 下集 再见，拜拜。 当然啦，每一个礼拜嘅话都要好多谢嘅就系、是、YoYo 同我嘅分享啦。有啲乜嘢嘅话咧，都系要问翻专家同埋问翻医生啊吓。好啦，咁啊，而家个天气咧就变咗就32度嘅气温啦，所以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现时嘅湿度咧就系70%，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仍然继续留守住一阵间，我哋会有我哋嘅天气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正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再接获港人怀疑被诈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至今个案增至37宗。警方再拘捕多一名29岁男子，他涉嫌串谋诈骗。警方早前拘捕5名本地男女，其中一名30岁男子已经被暂控串谋诈骗，今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37宗个案入边，14人确认安全，当中11人已经回港，有2人按个人意愿留在当地，当局正系协助其余1人回港。至於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23名港人，當中14人在緬甸，9人在柬埔寨。被問到政府怎樣營救仍然在當地的港人，出口業說，入境處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當地使領館協助營救，警方亦都透過國際刑警平台協助跟進。已經解散的支聯會前副主席何俊仁因為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控之後一直還押，他在上個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申請保釋被拒，何俊仁今日再到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国安法指定法官陈仲恒听完双方陈词之后，批准何俊仁的保释申请。保释条件包括以70万元现金担保，每星期到湾仔警署报到三次，另外亦都包括不得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作出、发放或转载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何俊仁被控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政府早上派员到早前被纳入强检公告的天水围嘉湖山庄乐湖居七座进行执法行动，要求受检人士出示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相关证明。行动中共检查233名受检人士，其中3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他们在指明期间内接受检测，并向其中2人发出10,000元定额罚款通知书。韩联社引述外交消息透露，南韩外长朴振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在星期三出席在首尔和北京同步举行的韩中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消息指，两国正在商讨两人作为两国政府代表出席活动，并分别代读南韩总统尹锡悦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致辞等事宜。報道說，在國際秩序大變局的背景之下，兩國領導人在建交30周年之際就雙邊關係釋放的資訊將具有重要意義。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酷熱及有煙霞，星期三稍後天氣轉壞，海有湧浪，星期四風勢顯著增強，有狂風大驟雨，海有大浪。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溫32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812点，升39点，总成交45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2469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4.8跌2毫，美团174.7升4.8，阿里巴巴89.6升1毫，比亚迪股份280元升6毫。长城汽车12.22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14跌1仙，盈富基金20.36升4仙，小米集团11.28跌3.8，恒生中国企业68.9升2.4，港交所330元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7，日元137.17，瑞士法郎0.959。加元1.299，人民币6.825，英镑兑美元1.183，欧元兑美元1.004，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4点，跌155点。港金报16,35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39美元，卖出1,745.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但佢就瞒住你做咗好多唔好嘅事，你会点算啊？ 好友突然死亡，作为同学又可以点样帮忙？ 呢个诈骗犯，佢系点样喺短时间内令黄雪咁快相信佢？ 网上聊天记录会唔会系破案关键呢？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受害人唔止一个。

Rose 孤独一起唱民歌， 片段人间。鬼上身， 遇难节是一个每年大家听到都有少少毛骨悚然的节日，因为在它的背后有太多的传说，例如夜晚行路不要黐埋墙，例如背后有人叫你不要拧转头，等等等等。到底这些传说是真是假，就没有人知道了。咦，老婆你仲换衫？ 换衫？换衫喺边啊？ 吓，你唔系嘛？我咪话咗俾你听，订咗台上次你话好正，我间法国餐厅食嘢咯。而家夜晚啊，唔可以食太夜噶。你知唔知啊？而家遇难节啊，快啲换衫啦，迟咗去啊，食得好赶噶啦。 但系今晚遇难节， 我头先咪讲咗咯。不过讲还讲啫，呢啲民间传说，诶，咁又唔使真系惊到咁嘅。不过太夜就唔好啦。你唔系真系惊系嘛？ 呢啲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哎呀，好惊噶！放心啦，又唔系食到好嘢。食完饭，我谂，哎呀，俾你行多一阵啦，咪做到十一点。 哎 ，book 咗台啊，唔好嘥啦，快啲啦，快啲啦，行啦，行啦， 好咯，你等我一阵啊，嗬。 好啦，好啦。真系好开心啊！食完今晚呢一餐真系，梗系啦，今晚啲嘢真系好食嗬。哎呀，弊啦， 做咩啊？ 哎呀， 做乜嘢事啊？ 我漏咗个手机喺餐室啊！ 哦， 我摆喺个凳后边。啊，你等我一阵啦。我快啲跑翻去攞翻先。 咁大意噶，你快啲翻啲嚟啊吓！ 好啦，你等我啊吓，我而家过去啦。 又话攞翻个手机又翻嚟，咁耐都未翻嘅。哇，今晚翻风，有少少凉意添。条街好静啊，早知跟埋佢过去咯。而家一个人企喺度，即系有啲惊。哎呀，老公啊，你快啲翻嚟啦！ 你好靓。 边个讲嘢？边个讲嘢啊？睇唔到人嘅，人惊。唔系啦。我都系入翻去餐厅，我揾阿花仔啊！ 做咩走啊？陪下我啦！ 啊！哎呀，边个摸我膊头啊？ 哎，老婆，哎，吓死我！你做乜嘢啊？你做乜嘢啊？大声叫啊！ 你吓死我啊！你突然间摸我膊头， 我摸你膊头？ 吓， 冇啊！吓， 咁头先边个摸我膊头啊？ 系边人摸你膊头啫？啲风系咪啊？我行到埋嚟，我啱啱想叫你啫，你就大声咁叫我俾你吓翻转头啊！ 唔好讲同我快走啦！ 做咩啊？你个样咁惊嘅？ 翻屋企先讲啦！ 好啦，咁翻屋企咯。吓，真唔真噶？你听到人讲嘢？会唔会系你自己幻觉咋？ 梗唔系啦，我明明感觉到噶。唔单止听到讲嘢啊，仲有只手摸我膊头添啊！ 唉，算啦，系真系假都算啦，翻咗嚟啦，啊，早啲瞓啦， 唔得啦，瞓唔着，我仲系好惊啊！ 都翻咗嚟啦，翻咗屋企仲惊，惊咩啊？ 你估佢会唔会跟埋我哋翻嚟啦？ 睇戏咩？无端端都会跟你翻嚟先得噶。就算啦，我俾你头先真系撞到啲污糟嘢。而家都翻咗屋企啦，佢够胆咧，再搞我老婆咧，我打到个云飞魄散吓！我保护你， 先好讲啊！ 系啦，瞓啦！ 哦，唔好啊，冇点 我，你你松开只手啊！我叫你松开只手啊！ 老婆，做咩？做咩事啊？你吓死我，瞓瞓下觉，你成个咁样大声尖叫，咩事啊？咩事啊？ 我头先发恶梦啊！有个样衰衰嘅阿爸系咁样缠住我啊，话要我做佢女朋友啊，仲不断咁样伸只手嚟摸我，佢把声好熟噶，我记得啦。 咩？边个啊？ 头先咧，我企喺街上面等你嘅时候咧，我就系听到佢把声啦。死啦，老公啊！ 咩事啊？ 佢会唔会缠住我唔放噶？点算啊？我好惊啊！ 唔使惊，发梦啫。可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啦。咁头先，唉，我都唔知啦。过两日冇事噶啦。唔使惊，唔使惊。 希望系咁啦。咦，老公，你几时翻嚟噶？ 翻咗嚟一阵。 做乜嘢啊？你做咩坐喺厅嗰度唔入嚟啊？你冇事嘛？个样咁奇怪嘅你。 头先咧，我一打开道门。我见到有个阿伯坐咗喺客厅。 吓！你冇吓我啊！真定假噶？ 真噶。我正以为有贼入咗嚟，跟住我大喝一声：你边个？啊！跟住又唔见咗人，好奇怪。 死啦！神力哥，我喺梦里面见到个阿伯啦，佢一定系仲未走啦，点算啊？ 听唔到我唔信啊！咁咧，我有个朋友识啲茅山师傅，我听日揾佢帮手，睇下可唔可以做啲嘢咧。咦，老婆咧？点解冇人嘅张床？出去睇下先。咦，老婆？你呢一厕所做咩啊？做咩无端端化妆嘅？你夜妈妈你去街咩？老婆，你老婆你做咩唔睬我啊？老婆， 佢化妆同我结婚， 佢把声变咗男人。老婆你冇嘢啊嘛？老婆你翻入房。 佢而家系我老婆，你唔好掂佢，走开。 你系边个？ 走啊！ 佢系我太太，你唔好搞佢真啊！你走啊！ 你来得我何咩？今晚佢就要跟我走啦！ 冇啊，冇乱嚟！哎呀，放手，老婆，你唔好捻住我条颈，老婆， 我哋要走啦！ 冇啊， 老公，救我、啊！ 老婆，冇啊，老婆。老婆你点啊？ 发生咗咩事？ 头先嗰个伯上咗你身，后来你仲捻住我条颈，好大力咁样，好似想杀死我咁啊！ 咁收尾点啊？ 我即刻好大声咁闹佢走啊！咁样过咗一阵，佢真系走咗咯。而家冇事啦。 佢真系走咗？ 放心啦，走咗噶啦。 咁就好啦。头先真系吓死我， 冇事噶啦，放心啦。 呢件事真系喺我一生之中遇到最奇怪嘅事。随着时间嘅过去，我亦都慢慢淡忘。又到咗第二年嘅盂兰节，我唔敢出街啊，费事又遇上同类嘅事件。点知我发咗一个好奇怪嘅梦， 老婆， 我见到老公企喺我面前，用好幽怨嘅眼神望住我，啊，老公，你 我挂住你。 讲完之后，突然之间就唔见咗啦。我亦都吓醒咗，点解会咁奇怪噶？明明老公日日都喺我身边，点解会话挂住我嘅？望下我身边，咦，冇人嘅。我曾喺客厅度睇啊，见到老公坐喺沙发上边，但系冇开灯。老公仲唔瞓？老公啊，你做乜嘢啊？你唔好吓吓我，你出下声啊！你唔好吓我啊！ 佢话咗俾你听。 你问我老公，你系边个？ 你唔认得啦，我哋一年前识噶啦，而且我已经做咗你老公一年啦。阳间有抢嘢，喺阴间同样都有嘅。抢咗你老公嘅肉身，同你生活咗一年，我而家咪系你老公咯。 生给你，这一生给我，这一生给你，这一生给我。是否你愿意前世心愿今生再继续，我继续前生的情话，今生的梦吧， 马老师做呢个角色真系非常之合适 啊！点解咁讲啊？ 呢只鬼叫做咸湿鬼，咸湿鬼。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讲段落啦吓。 好啦， 听朝十点钟， 又嚟玩过， 听日又有马老师嘅 下流教室， 耶！交俾黎柱江、美莲行堂， 好， 听朝我哋再见面啦。 约定大家听日十点钟再见， 拜拜， 拜。 昨天相睡透，遇又好，懒问候，常嬲嬲，似打手，恶恶面口。但这天相抬头，怒笑口，笑面后，红的心似一粒跳跃大豆，跳动眼睛，大眼睛。看着平静，却是眼睛。原因遇着你，一颗心开始不肯再安静。